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屯门梁运街青田游乐场被人纵火，部分设施烧毁。凌晨3:00，有附近屋苑的职员发现游乐场起火，于是报警。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面积约6米×6米的胶地板和部分的设施损毁。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跟进。丹麦6名病人经化验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间医院话，5名正接受隔离治疗的患者，经过化验之后证实感染乙型流感，他们将在当地星期4出院。3名成人和2名小童患者，其中2人最近去过中东，都有发烧、咳嗽和流感的症状，星期2开始接受隔离治疗。另一间医院的1名病人亦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首尔目前确诊2宗新冠状病毒的个案，一名沙特阿拉伯的男子死亡，另一名去过沙特的卡塔尔男子仍然在伦敦治疗。美股全线下跌，西班牙和希腊的削减财政措施引发示威冲突，不利美股的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413点，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4点，收报30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33点，跌8点。欧洲主要股市都下跌，英国股市报5768点，系下跌91点；法国股市跌98点，系报3414点；德国股市就报7276点，下跌148点。体育消息，英格兰联赛杯第三圈，卫冕的利物浦凭住纽尼沙轩梅开二度，苏克以2-1反胜西布朗晋级。曼联主场以2-1击败纽卡素，入球的功臣是安达臣和奇法利。阿仙奴主场就以6-1大胜甲组的高云地利。另外，雷丁作客3-2击败昆士柏流浪，热刺作客3-0大胜甲组的卡素尔，诺域治主场以1-0赢了甲组的唐卡士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中秋节同埋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73%。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的安装及维修技术员陈桂乐。我冇正光，冇口号，但我要全港的平安钟都运作良好，天天安装平安，维护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服务香港16年，几时都咁信得过？ 益巴打 2338-8312。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商户。 毛巾架、厕纸架，厂价直销，益巴打 Homes 高级浴具，25674666， 100%支持 DBC， 支持 DBC， 大班 Q 爷及所有主持继续发声，反对国民教育。罗小姐、陈小姐话 ：Support all of you。 我是麦润寿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洪小姐话 ：DBC 声音就是我们的心声，不容打压，撑大班，撑 DBC。 刘先生话：我爱听 DBC， 因为听得明白，听到真话，听到发笑，仲会会心微笑。 刘女士想同大家讲：东方之珠，自由光芒，不能褪色。 JM Style 高级家私店全力支持 DBC， 一同在数码港服务大众。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穿住 D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在深水埗福华街福人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48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DBC 数码广播的友情风褛，每件港币400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DBC 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早晨，早晨，今日7:40啊，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9月27号星期四啊。 咁啊，今日对我哋 DBC 或者对我嚟讲系个特别嘅日子嚟嘅。点解特别呢？因为我哋今日下午3点钟咧就会开呢个董事会啊，就会决定 DBC 嘅。 已经系个最后嘅决定噶啦，吓 啦。今日亦都可能我系喺呢个 DBC 呢个啊平台，尤其是风波里的茶杯最后一日主持节目，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嘅日子。 我哋要珍惜，但我如果努力吓，即系觉得系每一分钟我哋能够去发言，我都要珍惜嘅吓。 作为一个专业嘅广播人咧，咁我哋系永远做到最后一分钟嘅，吓、即系总之做到今日10点钟啊为止咧。我哋仍然系畅所欲言嘅，但系所谓畅所欲言咧，都有个条件嘅，就是、因为今日大家睇报纸啦，都有睇到阿黄楚标先生咧就向高等法院咧啊单方面申请一个禁制令嘅，呢、這个禁制令咧系针对我唔可以披露公司任何嘅资料，咁为咗尊重法庭。啊！尊重司法嗰个制度，即系呢个亦都系香港核心价值啊！我哋最重要咧就是司法独立同埋法治。咁点样要做到司法独立同法治咧？就系每一个人咧都尊重呢个司法嘅制度啊！就算你觉得系唔公平嘅话咧，你都要尊重佢嘅。如果唔系嗰个法治咧，就唔可以维护落去嘅。所以法庭系尊严嘅，法治又系尊严嘅。所以我咧就绝对。尤其是我哋不停喺 DBC 鼓吹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啊，其中一样嘢咧最重要就是法治嘅精神，所以我哋亦都系我哋 DBC 嘅精神，咁呢个亦都系我个人咧应该坚守嘅原则。 换句上嚟讲，你今日嘅节目当中就唔可以系就住你对 DBC 嗰个嘅即系情况作出任何嘅评论， 唔系评论，系评论可以 资料嘅陈述， 资料嘅披露 ， 一啲有关，因为我曾经签过一份保密协议，股东之间嘅保密协议咧，就住啊公司一啲资料咧，我系唔可以向外披露嘅。嗱，咁呢样嘢我一定要。尊重嘅，唔系遵唔遵守问题，因为既然呢件事要去到法庭嗰度裁决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就是、尊重呢个司法嘅程序。 但如果我哋跳出 DBC 呢、這个，即系可能即系啲内部嘅情况底下，我哋就住整个系即系传媒生态，就住整个数码广播更加阔啲时候，呢方面嘅即系评论是否就可以容许咧？ 咁当然可以 啊，可以讲得啦，系啦，即系我哋 呢个就我除咗，唔系我而家都唔会坐喺度啦。 继续可以讲，因为今日觉得 即系只要唔系我啊，作为一个董事嘅身份啊，取或者雇员嘅身份取得呢个 DBC、啊，关于 DBC 嘅资料咧，咁我当然可以讲啦。啊，咁至于我同唔同意啊呢、這个禁制令呢、這个就另话啦。啊，呢、這个就由法庭嘅裁决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因为太过仓促啦，啊，我哋收到对方嘅通知系琴晚，即系琴日，起码系黄昏时候。 佢通常夜晚先通知你噶。 咁我就冇时间，即系亦都冇时间，亦都揾唔到 啊，適合嘅律師去代表我。 嗯、 啊，咁我哋亦都唔準備，所以我係唔準備今日出席呢個聆訊嘅，或者作出任何嘅申辯啊、抗辯啊。咁所以有啲聽眾話，去呢個高等法院，嗱、啊，我喺呢個 Facebook 睇到嘅就去撐我，咁呢樣可以唔去啦？繼續喺收音機旁邊撐我哋啦， 因为点解今日咁？因为今日睇见咧有一个即系舆论一个少少嘅，即系唔系转向，即系舆论开始关心到，就系数码广播特别 DBC 面对今日嘅处境，政府嘅角色何在啦？我呢个反而系过去一段嘅日子里边咧，大家忽视咗同埋政府一直保持沉默嘅一个问题存在，所以今日应该呢方面咧。是大家可以多啲去思考，呢个唔系一个台嗰个嘅即系存亡问题，而系数码广播系香港一个新兴嘅一个安排，一个咁重要的一个嘅革命。而喺开始时候咧，就竟然一个最积极去投入、最努力去即系带动香港进入数码广播时嘅电台，而面对一啲嘅问题，而政府可以翘埋一手，等你自生自灭啦。呢个就唔系一个负责嘅行为啦。今日我睇见咧，嗱，信报、民间深战室啊，老姜都有一篇好详尽嘅一篇嘅分析报道啊，亦都睇见有个别嘅专栏作家都开始睇到个问题所在。但当啲系比较迟嚟嘅反应咧，啊，嚟到今时今日，但我觉得总要提出嚟。呢、这个就政府系有角色。当你话啊，一个商业机构嘅纠纷，你自己搞掂佢咧，政府从来系不干预。但唔系嘅，呢个唔单止商业纠纷，呢、这个一个传媒同埋讲紧香港一个迈向数码广播嘅新时代嘛。政府你又推出一样嘢，你而家就翘埋一手唔理嘅时候咧，呢、这个系个不负责嘅行为噶。 嗱，咁我喺呢度都要讲一讲嘅。咁琴日咧，我系去见过阿苏锦良嘅。嗱、我哋广告翻嚟再倾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点解啲人话搵食艰难呢？ 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 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5点，数码大家台， 为食麻辣 show。 你哋撑台哥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7:47啊，其实我哋呢个100小时倒数嘅啊，倒数嘅我都唔知系咩呢个， 又唔系活动，呢个倒数其实系迈向， 又唔系一个行动，又唔系一个活动。 即系可能讲我系 嗰个叫倒数一百，已经进入第二日噶啦，即系进入第几个小时啊？由琴日12点开始，中午12点，咁即系去到琴日凌晨咧就12个钟啦，嚟到而家就。 而家就8个钟啦， 加埋8个钟即系进入第20小时。 系啦，即系去咗第一噶啦。 呢个啊。DBC 倒数一百咧，啊，仲有80小时，啊，严格嚟讲，80小时27分09秒，呢个就最准确嘅。 即系当然，即系讲得咩 T 就我哋好似喺光明次对咁，但系我觉得大家咧有啲唔甘心，即系话咧，我哋咁辛苦咁努力去创办一个嘅数码电台，同埋咧即系占上轨道，即系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咧。是因为某种的即是政治干预或者个人的干预令到这个台是要删埋晒，这是整个香港的损失来的。即是比如今天我看回老姜的文章比较全面的讲，他甚至即是提出话呢 ,DBC 是做7个频道 简直叫人眼前一亮。其实香港即系、就是、香港嘅广播啊，虽然都有几个电台，但系大家都几年嚟都不思进取，不断咧系重复翻啲节目而已。但 DBC 嘅出现系令到香港整个广播事业一方面系迈向数码广播嘅新纪元，同时咧喺广播内容方面亦都有所突破啦。呢方面咧系好有香港一个嘅传媒嘅活力，一个咁有活力嘅传媒，并且作为数码广播嘅先驱，而当佢面对困难、面对股东之间嘅争执，政府依然能系袖手旁观。做传媒就唔同埋你系普通做到云吞面，就系、是、茶餐厅你执咗第二间就跟住顶手嚟做。政府系经过一个好详尽、好严格嘅发牌制度，而容让我啲咧系合资格人士咧系就俾个牌你去做噶嘛。即系佢本身系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公器。一个社会公器，当佢面对一个内部嘅困难嘅时候，同埋系被涉及被指系有政治嘅干涉，就政府而完全可以不理啦。呢个问题咧就值得大家去讨论，唔单止系咪要救 DBC 嘅问题，而系一个好基本香港即系核心价值。香港政府嗰个传媒嘅政策，香港社会嗰种责任嘅承担啊，比如大班你琴日见过呢、這个系即系苏锦良啦。嗱，如果我今日睇翻就系相关报道啦，相关报道我都可以讲得，就讲到咧， 唔系你讲咩都得噶， 我讲咩得，你唔讲得即系啦。 唔系，我系 你因为你个股东嗰个， 我系唔可以透露一啲 外部啲问题啫，系啦， 公司内部 嘅。但琴日你见苏锦良嗰、那个， 一啲所谓 privilege 嘅资料， okay, 一啲所谓有特权嘅资料，即系因为你系董事嘅身份而获得嘅资料，或者作为啊，即系一个管理层啊，即系你有特权而攞到嘅资料，公开嘅资料咧，嗱、啊、呢个咧公民教育嚟嘅，呢系公民教育嚟嘅，即系我而家都系进行公民教育啫，即系啊以身示范，就唔系以身示法啦，示范 以身手法，你系咁 讲啊，示范俾大家睇下啊，那个界线喺边度咯？嗱，即系我哋有一啲嘅公道说话要讲嘅，因为前日咧，我哋好似喺早两日嘅节目度好似提过，我要求见阿苏锦良，而苏锦良系冇办法安排到嘅。咁终于琴日咧，我晏昼三点钟咧就同阿何国辉咧去见咗阿苏锦良嘅，因为苏锦良作为呢个工商局局长咧，佢系主管呢、这个广播嘅。不过好快可能佢都唔需要理呢啲嘢啦，因为咧喺立法会里边咧，以莫乃光为首呢一班议员咧就会支持阿梁振英咧将佢拆局嘅。将呢、这个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 将呢个资讯同埋广播咧、啊，就拆开做一个科技局嘅。嗱、啊，呢、这个亦都系梁振英喺选咗出嚟之后，希望争取五 C 十四局其中一个局嘅。咁莫乃光佢哋咧就啊，佢作为小圈子选举选出嚟代表呢个资讯科技界嘅代表咧，佢系去争取。拆局嘅就变相就支持啊梁振英五 C 十四局、哦，但我对莫乃光有啲失望噶，我识佢咁多年。琴日我话俾听，你作为业界代表，我约咗阿苏锦良去见面，我希望佢陪同嘅，但系佢就话事忙，咁跟住连电邮都唔复。嗱、我就唔觉得一个人咧，如果你嗱、我作为一个做过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咧，即系我提醒莫乃光咧。佢而家好似一个小朋友咁，因为好多年咧，佢争取立法局呢嗱呢个立法会啊，嗱呢个志气可嘉嘅，永不放弃嘅。尤其是上一届咧，佢争好少几廿票输咗俾 谭伟豪 又打官司又 都搞咗年几两年。 唔系，我觉得佢对争取成为立法会员为人民服务呢、这个精神可嘉。啊！锲而不舍，永不放弃，呢、这个就系我哋 DBC 嘅精神啦。呢样嘢我支持佢，我亦都系支持佢噶。但系咧，佢而家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我觉得我有一个感觉，佢突然间做咗立法会议员咧，好兴奋，好亢奋，就好似个小朋友入咗去玩具店咁啊！如果大家有睇过 喺门口啊，等好耐，终于入得到去嚟噶。 如果大家有睇到一套叫《Home Alone》嘅戏咧，其中有一集咧就讲个小朋友入咗去英国最大间玩具店。其实我每次去英国咧，我都去入一入去嗰间玩具店嘅。就算我而家咁老嘅年纪啊，唔系买嘢俾小朋友啊，反而我啲小朋友我同佢去，佢唔想去，因为嗰啲卖嗰啲系传统 比较老土啲嗰啲， 就唔系话嗰啲啊，嗌乜嗌乜嗰啲啊，即系。 我呢就每一次都去睇睇㗎啦。我去纽约我都去玩具店㗎啦。纽约有一家好大玩具店喺第五街。咁但係呢喺英国个 Regent Street 嗰间呢就係、是、间老牌玩具店呢。我一定去，如果大家睇过 Home Alone 就记得嗰套戏嘅，其中有一个主线咧就喺玩具店里面发生噶嘛。嗱，而家莫乃光咧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佢入咗立法会之后咧，流老老入大官员。第二咧，好亢奋，好兴奋，佢对立法会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俾佢好似眼花缭乱，佢好似好想去 好多嘢新鲜感， 因为牵制。啊！即你明唔明啊？佢就唔記得咗係代表佢業界嘅利益嘅。嗱咁嗰日佢都有嚟出席我哋嗰個員工大會。咁但係咧，琴日咧，老實講，如果牽涉到一個持牌機構、一個電台啊，尤其是係數碼電台啊，我諗莫乃光一直都會主催香港。咩数码21啊，数码世纪咁数码化， 佢都推动嘅好多年嘅啲嘢。 我都做过呢个资讯科技喺立法会里面做过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同埋副主席啦。嗱，其实如果我琴日约到阿苏锦良，佢都觉得苏锦良唔见我成数不大嘅，即系佢都有咁嘅打算嘅。但我既然约到，我亦都通知咗佢、啊任佢拣时间。嗱，苏锦良几好噶。佢俾我揀、 哦、需要就你嘅。 由十一由两点到五点、啊即係任责啦苏锦良呢样几好。即係任第二呢佢亦都解释我听啦佢唔知道前晚我同我通电话嘅时候呢临尾嘅时候我同佢讲话嗱我哋听日见面啦佢可能听唔到呢一拍。咁、所以呢佢就喺琴日呢就冇喺前日即係大前晚我同佢通电话前日佢就冇见我㗎。咁但係呢琴日呢我就安排咗两点到五点。咁我就通知咗莫乃光啦我话任君选择。 就埋佢时间。 咁我就收尾再打我 send SMS 俾佢啦作为一个资讯科技委员会资讯科技界嘅代表嘅议员佢又揸住 iPhone 5, 选举嘅时候呢又扮 Steve Mock。喂我 send SMS 俾佢冇复我。 冇你又抽唔到喎。 我秘书打好多次电话俾佢又冇复我。咁当然佢又喺立法会度玩緊啦一个小朋友入咗玩具店啦听唔到电话。所以终于我打电话搵到佢啦我话喂我约咗啊局长啊呢个千载难逢嘅机会你嚟见识一下啦其实我想带佢见识一下嘅。其实我唔使去坐镇。喂其实当我话要带莫乃光去嘅时候呢啊苏局长有少少 hesitation 嘅少少。即係有少少但心佢都话冇所谓冇所谓。公开嘅会议有乜所谓我见你有乜所谓。咁我同佢安排咗想带佢见识嘅其实就係、是。佢同佢通个电话佢好好我有啲嘢㗎我係忙㗎。啊咁跟住就话我十分钟话返俾你听挺咗个几钟头。跟住苏局长打俾我喂大佬喺大班。你今日几点钟嚟㗎啦老实讲即係做局长真係好多嘢做㗎。咁我再 send SMS 俾莫乃光再打电话俾佢就唔通啦。佢都唔服㗎嘛係一个好冇礼貌㗎。即係你嚟得又好唔嚟得又好。 有交代都要。 我哋 hold 住成个政府部门。啲人就挺你嗰个尊贵的莫乃光议员回复。你可以唔理嘅。咁、我见咗啦终于我都唔需要佢老实讲我使乜佢我想真係以心为心。即係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喂我想带佢见识一下啫其实。啊见识人 的 官位。 好好嘅 case 俾 佢。我唔系我唔系责备佢。呢啲叫爱之心责之切。我对莫乃光系有期望。但系你一做咗个立法会员呢我睇到佢变。嗰种变呢系唔系话佢话唔系话转态乜都唔系。是亢奋。 亢奋亢 奋。是好亢奋。 这个可以理解好多的新进议员都是后生。 所以我要告诫这些新的议员啊莫乃光好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好梁继昌好他们很有诚意两个都是专业人士两个都是通过小圈子功能组别入去立法会。我劝他们呢最近一样东西呢权力使人腐化。立法会入面是做不到嘢的。立法会入面是完全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当你是反对派的时候不要迷恋这个建制不要被这个建制令到你呢 迷惘嘅，你明唔明啊？我觉得莫乃光而家系迷惘的。嗱，仲有一样嘢咧，佢嗰日咧，我已经对佢真系保存忠厚，作为一个好朋友，作为一个支持者，虽然唔系好熟，但我识佢咁多年。佢嗰日去阿梁振英嗰个饭局，俾你知唔知俾李慧玲丙到七彩吓、啊，我都流口。喂，真系莫名其妙嘅。你去，你咪去握下手，好似其他民主派有去嘅人，长毛都有去，你去完咪走咯，你明唔明啊？ 已经留低食饭啦。 最劲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型冠状病毒向属下194个成员发出指引，呼吁医护人员对出现严重呼吸道感染而要留院的病人提高警觉。世卫表示，成员国需要情报去过沙特阿拉伯或者卡塔尔，又或者过去10日曾经与疑似或确诊患者接触之后出现严重呼吸道感染的个案。世卫并没有发出旅游警告，但就说正与沙特当局紧密合作，为下月伊斯兰朝圣月采取措施。沙特方面就说已经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朝圣月期间病毒扩散，届时估计有200万穆斯林到当地朝圣。丹麦6名病人经化验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间医院表示5名正接受隔离治疗的患者经过化验之后证实感染乙型流感，他们将在当地星期四出院。3名成人和2名小童患者，其中2人最近去过中东，都有发烧、咳嗽和流感的症状，星期二开始接受隔离治疗。另一间医院的一名病人亦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目前确诊两宗新冠状病毒的个案，一名沙特阿拉伯男子死亡，另一名去过沙特的卡塔尔男子仍然在伦敦治疗。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日方行为自欺欺人，有关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切实遵守国际法理，停止一切损害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行为。外交部表示，领土归属的问题应该根据历史和法理依据解决，批评个别国家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公然侵犯他国的领土主权。野田在联大发言的25分钟期间并没有直接提到岛罪名称或者岛罪争议，他强调日本是遵守国际法规的国家，呼吁透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领海的争议，又说任何单方面的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手法都是不被接受。野田在之后的记者会表示，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无论从历史亦或是国际法都是日本的领土，日方在主权问题上不会退让。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候表示，伊朗受到霸权国家的恐吓，特别是来自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的威胁。内贾德表示，霸权国家的军备竞赛以及是使用核武和大杀伤力的武器进行恐吓已经变成盛行，以色列不断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个实例。美国代表团就在内贾德发言期间离场抗议。美股全线下跌，西班牙和希腊的削尺措施引发示威冲突不利美股的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13413点，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4点，收报30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33点，跌8点，欧洲主要股市都是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和部分时间有阳光，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3%。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我哋愿意五成折让，半价折让我啲股份卖翻俾佢哋。一系咧，佢就用呢个价卖俾我哋咯，咁咪好公道啦。 如果短时间之内 DBC 股东们冇办法达成最后解决方案，我哋将会喺今年中秋节告别大气电波。 今个星期五六日 上昼十点到下昼五点 ，DBC 将会举行倒数开放日， 欢迎香港市民同我哋共同度过。 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推出告别大气电波特备节目，全台 DJ 主持总动员，呼吁已离开 DBC 的同工出席参与，人月两团圆。我们可以广播到今时今日，全靠听众和一班紧守岗位无私奉献的员工支持。 DBC 衷心感激，后会有期。 2012年3月16日特首选举论坛，唐英年质询梁振英。 当年政府逐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过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这样说什么都不关你事，700万市民啊，他可以望住你讲大话的。一个这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打压言论自由，梁振英早有前科。 你以为自己有好多筹码去赌啊？一旦沉迷赌博，你嘅赌本就唔单止系钱，仲有你嘅理智、自制，仲想用前途、幸福去搏翻本，甚至连自尊都用嚟晒冷。为了自己和家人，收手了。沉迷赌博，你会什么都没了。平和基金戒赌热线 ,183-4633。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59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陈茂波呢就教坏啲细路啦， 系 嘛？做人就应该发财立品啊嘛，即系你揾咗咁多钱，做人就应该要识收。梁振英就发神经，温温顿顿要兜巴声，样样都话俾佢做咗先。而家佢呢一班咧，真系整到个香港妖兽都市。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9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啊，黄主任知道我哋啊面对一啲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成熟一项推一项嘅。 呢个是我哋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大家唔好将件事政治化。 你而家要开发嘅咧，差唔多成十年前已经开始计划喺做开拓嘅。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咁啊，翻翻嚟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全球视像直播。咁啊，欢迎大家咧啊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今日亦都可能系我最后一次喺 DBC 主持风波里的茶杯呢个节目。听日咧，我哋揾咗提供嘅。啊！听日主持呢个节目咧，时穷嘅节乃现，你知道边啲朋友 咩时候 会 嚟 咧？ 咁嘅环境， 边啲朋友唔帮你嘅？有个朋友瞓身唔瞓觉，啊，都走嚟做呢、這个同阿林旭华啊，同埋你拍档做呢个风波你茶杯啦。听朝早就系游清源。 哦， 大家都知道游清源喺报纸度做， 佢收好嘢， 做执行编辑嘅， 系啊，收好嘢 喎。啊，佢哋嗰啲系三四点瞓觉，咁啊， 其实唔使瞓啦。 即系其实我叫咗今晚唔好瞓噶啦， 冇得瞓噶，冇得瞓噶。 佢听朝咧就会替我做节目 嘅。你唔瞓好过唔够瞓。 唔系，我对呢啲同事咧，我系好感激嘅。对呢啲朋友都唔系同事，老实讲，佢嚟呢度啊，都系攞翻居马费，分分钟都冇得收添。咁即系你睇到边啲人帮你，边啲人帮你咯。喺呢个时候水深火热嘅时候，有啲人选择离开， 嗱，我完全唔介意嘅，佢哋有佢哋唔同嘅理由，有啲人就选择翘埋双手，企喺 sideline 嗰度，即系企喺我旁边度做旁边学。啊，有啲人咧就口惠而不实，我撑你，我撑你，我知道你烦呢排，我唔揾你，我都知道你，我好烦你呢排，你都冇揾我，我惊咧搞到你。有啲人又话因为职务关系啊，我唔可以啊做呢样做嗰样啊，但又会睇到喺第啲地方出现。嗱、啊，即系都唔紧要啊，我都惯咗啦， 有次啦，系啦， 我都。今次是第六次封咪，今次是即系我谂喺香港或者广播市里面咧，冇乜几多人咧被封咪咁多次。 你似广播界邓小平添啊，你啊几几耐？ 多过啦，而家多过啦， 多过佢啦， 就你第七次嚟紧。 啊，听朝都有， 我希望唔会有第八次嘅。 好啊，即系 嗱，咁啊，讲翻啲同好同事啦。嗱，阿通咧，琴日 send 咗个。 阿通佢去台湾旅行，佢咪赶翻嚟啊？谂住都会吓。 我读俾你听啦 ，send 咗短信俾我。嗱，呢啲就系令我哋感动嘅地方。嗱，我收到阿通个短信，啊，我又学唔到阿通嗰把声，拉高几个 key。大班好，我系阿通，我原定明天飞去台湾，但系知道公司嘅最新情况。我话点会玩得安乐呢咁嗱，佢通常系咁样读嘢啦，直正啲啦。嗱，通 send 咗个 SMS 俾我，我真系好感动，亦都令到好多同事感动。琴日大只太咧同我讲：大班你有咩本事可以搞到个同事俾咗5000蚊去旅行，取消个旅行，要翻嚟帮你做节目？我话唔系帮我，咪当然我感激啊！我话佢系。第一佢係 DBC 嘅精神，第二样嘢係听众，佢亦都睇到啲听众琴日喺 Facebook 度话喂阿通返你冇嘢冇得再听佢喎。 係呀，下礼拜冇㗎啦。 咁所以琴日就 send 呢个 SMS 俾我嘅，即係 send 呢个短信俾我。咁大班好，我係通，我原定呢明天飞往台湾，但得知公司嘅最新情况，我又怎会玩得安乐呢？我决定取消今次嘅旅程。浪费嗰5000蚊都系值得嘅，而星期五上午9:30，即系听日啦吓，我会回来同大家报道最后一节交通。啊，我和你说说心情，当然星期日及星期一晚，我更会同 DBC 共度过咧。咁大班。能和你及 DBC 去到最后的一刻是我的光荣，谢谢啊通上咁。呢啲就是令人感动的地方啊，咁嗰5000蚊唔使讲啦，我一定唔会令佢损失嘅。即係个精神嗰样嘢好紧要。 呢个好紧要就係 佢放緊假㗎。 即係 DBC 其实係好 细。所以当有人呢形容 DBC, 啊今日报纸讲啊。最好你读出嚟啦。 嗯，就形容什么独资产啊等等系啦。 黄楚标接受东方日报访问嘅时候，啊用独资产嚟形容 DBC 数码广播咧，我觉得点都好。如果你用呢几个字咧，你系侮辱咗我哋啲同事，你系侮辱咗香港市民，尤其是支持 DBC 的听众。 唔系，即系讲到呢个电台嘅资产，最重要系人力。你任何的硬件其实是有限， 你 的人力是最重要的。 你不可以用资产几个字去形容 DBC。 他就这么说，他要确保数码广播并非独资产才考虑收购，即是他 check 过晒啲数，即是没有任何的啲嘅即係污点啊，冇任何啲问题呢先至会考虑收购。所以就即係驳斥你俾个 deadline 佢嘛。咁我都未 check 真条数。佢买棵菜呢要睇真啲先，未验清楚验明正身先至考虑收购。问题。 琴日上李维宁喺个即係商台呢、這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嗰度呢，佢就住买棵菜嗰样嘢呢係批评啊黄楚标嘅。他认为将一个传媒机构当为一个买一棵菜呢是一个冒犯来的。今天又整个独资产出来，我不知道李慧玲有什么反应、啊、但你问我，你不可以用独资产三个字加诸在 DBC 数码广播那里。这件事是对我们所有的同事，对支持我们的听众呢是非常非常之冒犯和不公道的。 嗱，我就希望啊，即系有时相嗌唔好口啊，呢啲嘢咧，有时都要慎言嘅，尤其是咧一啲公众利益嘅嘢啊，有一啲嘢咧就可以讲，有啲嘢就唔可以讲嘅。 即系同埋，我就觉得即系 今日星岛咧，齐秀峰咧就住我同黄楚标先生嗰个所谓分歧咧，系有一啲分析嘅。嗱，我觉得咧，当然我唔同意啦，但系咧，我都要反省一下，因为琴日咧，我同一位朋友食饭咧，佢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道点解咁多人，尤其是佢啲朋友，因为我呢个朋友咧系建制中人咧，佢来往嘅都系来往无白丁嘅，即系讲紧啲达官贵人啊，啲富贵人家啊，点样睇 DBC 啊？佢有一种睇法嘅。今日原来咧，青岛都差唔多啊，将呢样嘢点都提出嚟嘅啊。 嗱，我就读读啲段俾大家听下。佢话：郑大班列出死线，步步进逼，不外乎系想收回投资。有人问黄楚标对两个方案都不为所动，究竟系想夹吓夹想夹走大班啦，系自己揸 fit 全权控制 DBC， 亦系想任由 DBC 关门大吉咧？彻底将事情解决得一干二净咧？嗱，黄楚标嘅想法系难以估计，不过从客观事实去研判，可以估计黄楚标不会系愿意接受郑大班任何一个方案。有人话黄楚标而家系冷处理态度，系志在压价，一元去做传媒大亨之梦。但假如佢最后决定不买不卖 ，DBC 系势必系关门大吉噶啦。呢、這个就系即系星岛呢个吓驾驶堂齐秀峰嗰个嘅。专栏所讲到嘅问题，就分析黄楚标嗰个嘅心态吓。咁佢亦都讲到佢咧，黄楚标系即系出售股权，难保日后仲麻烦。黄楚标随时被人追究责任，当然不会喺股份持有方面掉以轻心。所以咧，黄楚标要查过晒啲数，即系证明系冇独资产咧，先至会决定买定卖嘅问题啦。 呢、這个系升到嘅， 呢个系升到 嘅，有讲独资产嘅。 佢冇得独资产，资产就系、是东方嘅，东方有得独资产。嗱，东方点讲咧？佢咧，嗱，佢就讲到系黄楚标接受本报查询时反驳佢话：我委派会计师到数码广播核数嘅进度系有阻滞嘅，仲有啲文件就未睇到。嗱，如果冇人阻挠，点会搞咁耐咧？咁啊，言下之就话你又就唔阻挠佢啦。佢重新要喺查完晒所有嘅数，确保数码广播并非独资产后咧，先至会考虑收购一事。嗱，直接引述佢话：如果仲系喺咁短时间内要回复，你话有冇道理咧？咁样吓。 嗱，因为讲到嗰个阻挠嗰度咧，我又要讲几句嘢。因为点解咧？呢个牵涉到法律。因为我都讲咗，我同埋 DBC， 我哋所有同事管理层系绝对尊重法律，亦都。啊！我哋维护核心价值，其中一样嘢就法治精神。咁问请咗啊，即系佢有权嚟查数，亦都有啊，亦都进行咗。嗱、啊，咁如果有话有人阻挠咧，我一定要提出驳斥嘅。啊，系绝无人阻挠。OK， 因为呢个系法律，即系如果唔系咧，我哋就犯法噶啦。嗱、啊，所以呢样嘢我就一定要还翻我哋同事一个公道。查数嘢我冇参与，因为我唔系管数，管数系我哋嘅行政总裁阿何国辉。而最好笑的一样嘢咧，我哋个会计部咧已经冇晒人，咁何来有人阻挠咧？就等于法官所讲，当日喺法庭裁决嘅时候，话 DBC 要做嘅嘢就将所有数啊摆晒喺台面， 你自己嚟睇啦， 你自己嚟睇啦。咁嗱，呢个唔系叫阻挠。嗱，我呢个一定要即系还翻清白俾我哋啲同事，同埋还翻个清白俾 DBC。DBC 系绝对奉公守法嘅机构。咁而查数嘅日期亦都过咗啦，而对方亦都冇向高等法院申请话再有咩需要。 即系可能过段落。 所以呢个阻挠咧系唔系用系唔应该用嘅呢、這个字眼。 佢完成咗嗰个 亦都唔存在嘅。嗱，我其实想你读嗰段咧系咁嘅，杜总啊，就是、负责电台营运嘅大股东兼台长郑京翰日前近预告，如果双方冇新嘅进展咧，电台会喺今个礼拜六午夜停播。嗱，呢个咧亦都系有少少不尽不实。我哋个 D， 我哋嗰、那个我成日讲 D 一百，因为好多谢 D 一百呢支持。我哋嗰100小时倒数咧，其实系去到星期日嘅4点再。星 本周六午夜停播呢、這个 星期日继续播啦，播到下周 嘅。星期日四点钟，到时你都翻嚟噶。 翻嚟， 我哋有特别节目噶，系朝后早十点到四点嚟一个人月两团圆，亦都喺度呼吁离开咗 DBC 嘅同事， 都翻， 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嘅、 嗯， 我哋欢迎你翻嚟。啊，你可以入嚟直播室讲你喺 DBC 啊，同 DBC 喺 DBC 的日子。同埋你嘅感受，包括唔系净系我啲主持人噶，啊，即系阿辉哥啊，我啲 operator， 我幕后好多嘅 幕后啲人啊，甚至乎我哋门口保安姐姐啊 ，Stella 啊，都可以走入嚟讲几句噶。任何参与个 DBC 嘅同事啊，离开咗嘅， 都系呢个小家， 或者喺呢个时候选择企喺 sideline 嘅，所谓选择啊独善其身嘅人咧，如果你唔介意咧，都可以翻嚟讲两句嘅。嗱，我哋就 DBC 大门啊，经常为你而开。嗱，我想读一段系咁嘅，啊，就讲到话，啱啱讲到话礼拜六 开播到星期嘅下昼四点钟嘅，系啦。 啊，咁跟住呢篇文章咧，我系读报纸噶，呢啲系公开资料，作为咗传媒，我做节目主持人，我唔可以睇唔到噶。咁啊，郑大班提出两个方案，一个系以半价出让自己。同另外一个股东何国辉嘅股份啊，其实系包括埋啊夏嘉莉先生啲股份嘅啦。咧啲报纸其实几好嘅，因为夏生咧系好受传媒尊重，佢关系好好，好多人为咗保护佢咧，系唔提夏嘉莉嘅，净系提郑经翰何国辉，郑经翰何国辉。其实呢样嘢我唔知道啦，佢哋系保护夏嘉莉啦，佢哋出发点系好易啊，一方面可能系啦吓。唔想去卷入呢个漩涡啦，因为夏佳莉始终系一个建制中人，佢应该即系以佢嘅身份就企喺李国宝先生嗰边嘅，讲交情、讲身份，佢哋有做过行会嘅同事，当然佢同阿李国宝先生嘅关系啊，应该表面上应该同郑经翰啊、何国辉啊呢啲搞事分子嘅关系好啲嘅，咁所以好多报纸，尤其是建制派报纸咧。就唔提佢个名嘅，但系如果你边要我去分析咧，另外一个理由咧，因为夏佳莉有江湖地位，亦都俾人一个好尊重嘅身份咧，可能佢哋就系刻意咧就将佢埋没咗啊！你明呢个老总你可以分析，即系唔好将一个中嘅黄飞鸿企咗喺郑经翰嗰边，咁啊郑经翰变咗黄飞鸿啦嘛。即系如果有人想抹黑郑经翰何国辉咧，你就唔好摆黄飞鸿落去啊嘛。因为你就会变咗郑经翰何国辉借咗人条裙冚咗佢嗰只黄种脚啊嘛，嗱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分析，两个可能性，一个就出于好意保护夏佳莉先生，另一个咧就梗系用心不良啦，就系、是、喂唔好俾夏佳莉条裙冚郑经翰只脚啊，一令到佢哋个公众形象即刻提升噶。 不过另一个咧，即系传媒嘅角度，将事简单化，佢将整个问题两大阵营吓，譬如你内部嘅纷争，佢就将郑经翰就决斗黄楚标，佢只系标示两个，即系觉得譬如黄楚标嘅阵营当中啊，譬如你是兄弟，佢都好少提噶，佢都提黄楚标。 我又要讲一讲点解，因为琴日我正话都讲开啦，我同一位德高望重，我都当系我 mentor 好朋友食饭啦，佢系讲过一啲嘢噶啦，我一阵先讲咧，就系、是、正正咧，你带出咗个话题啦。就是因为呢郑黄楚标呢在香港社会上呢即是香港的社会个地位不是那么高，知名度也不是那么高，也都因为他是深圳的地产商，一般那个形象呢你跟李国宝李国章 夏佳 莉黄之恩那些呢就完全不同的社会形象，香港普遍人的社会形象。咁所以如果你话郑经翰同李国宝斗法呢，咁人哋又会觉得咦呢、這个就係黄飞鸿同 石坚。 唔係同石坚。 唔係石坚。 同钟嘅你搵个 钟。大话。 即係霍元甲。 霍元甲。 即係当然唔同时代啦。即係霍元甲打黄飞鸿。咁大家觉得咦两个都可能各有各啱㗎喎。因为大家都係钟㗎嘛。但係如果你石坚斗仲有边个间嘅？ 啊，好多间嘅， 乜郑大班啦、啊？喂，咁人哋就觉得，呢啲人啲泥泥浆摔角，两条友，唉， 两个争唔落， 争唔落噶啦。就系、是、你明我琴日有琴日，我呢位好朋友琴日真系咁同我讲， 系啊， 佢话你知唔知点解我啲朋友即系佢啲朋友 即系所谓德高望重啊，啊，即系中流砥柱啊，社会栋梁啊，即系嗰啲有钱佬点样睇呢件事咧？就京汉同黄楚标。咪由佢斗到够咯。 因为有钱佬睇问题，佢又唔系咁详尽去了解呢件事，佢系睇人噶嘛。 睇人嘅， 佢睇人。 再加埋我个好朋友亦都同我讲咗一样嘢，点解我话我当佢系 mentor 咧？佢就话佢经常咧都系 promote 仁义道德，即系社会嘅价值观。佢最紧要讲咧忠信孝弟啊，仁义道德啊。佢认为咧社会已经冇咗呢样嘢。佢话我样样都有啦。佢大班，你知唔知点解啲人唔中意你咧？就因为冇咗个礼。吹水我哋又帮人安个花名，佢点解你唔可以叫做政务司司长啊林郑月娥咧？咁嗱，我哋翻嚟再讲。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大角咀深旺道汇丰中心发生伤人案，一名46岁嘅女保安员清晨4点几当值期间，被一名男子泼怀疑腐蚀液体，佢嘅面同埋手部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现时情况稳定。警方正通缉涉案嘅男子。屯門梁運街青田遊樂場被人縱火，部分設施燒毀。凌晨3点几，有附近屋苑的職員發現遊樂場起火，於是報警。消防到場之後將火救熄。面積約6米×6米的膠地板和部分的設施損毀，消防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跟進。日本神户市政府的網站被黑客攻擊，貼上用中日英文寫的釣魚島是中國的字眼。市政府表示，昨天下午有職員發現用作發放流感等傳染病訊息的網站被人入侵並貼上字句，有關的網頁暫時關閉。美股全線下跌，西班牙和希臘的削減財赤措施引發示威衝突，不利美股的表現。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13413點，是跌44點，納斯達克指數跌24點，收報30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1433點，跌8點。歐洲主要股市都是下跌，英國股市報5768點，下跌91點，法國股市跌98點，報3414點，德國股市報7276點，下跌148點。體育消息，英格兰联赛杯第三圈，卫冕的利物浦凭住纽尼沙牵梅开二度，苏克以2-1反胜西布朗晋级。曼联主场2-1击败纽卡素，入球的功臣是安达臣和奇法利。阿仙奴仔主场6-1大数甲组的高云利利，基奥特和和曲特分别攻入两球。另外，雷丁作3-2击败昆士柏流浪，热刺作3-0大胜甲组的卡素尔，诺域治主场1-0赢了甲组的唐卡士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和部分时间有阳光，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1%。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上时间去到8:32啦，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咧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顺和广场。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系点呢？隧道出口系腰间风嘅，各位留意住啦。仲有今日到西天桥落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啦，睇埋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咧，去到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去到芜湖街，仲有东隧过香港去到收费广场啦，入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去到石门汇串村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包

我哋可以广播到今时今日，全靠听众同一班紧守岗位、无私奉献嘅员工支持。DBC 衷心感激，后会有期。 公益金辩服日，20岁啦！无论你从事边个行业，定系读紧书，我哋都邀请你喺9月28日全力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爱心系可以着出嚟噶，大家一齐支持公益金辩服日啦！ 查询热线2854-5111，仲可以登上公益金网页 www.comchess.org 浏览详情。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2,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王主任知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成熟一项推一项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大家不要将件事政治化。 你而家要开发嘅咧，差唔多成10年前已经开始计划紧做开拓嘅。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20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8:40，大家仍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风波里的茶杯》环球直播。嗱，呢个《星岛日报》当然系一份我以前咧，我同你咧呢个机构做嘢啦，我哋第都喺个机构度认识噶啦。当年就咁啊，《星岛日报》大家都知系一份嘅建制派嘅报纸嚟噶啦， 同 埋系一份 传统工商体嘅， 工商界体嘅，即系呢个唔系话。佢嗰个立场问题，呢份报纸系有钱人睇嘅， 即系 佢咁讲。因为当年我哋喺星岛做嗰阵时咧，就买楼一定要睇星岛，咁啊即系最高消费嘅报纸嚟嘅读者群体。 几代表传统工商界嘅睇法噶？佢系 你当年入到去写字楼咧，一定见到有份星岛喺度， 一定摆到噶， 一定有一份南华早报，一份星岛，呢、這个就永远走唔甩噶啦。当年亦都系星岛晚报啦，你就做编辑啦。嗰个星岛晚报巴闭啦，喺当年系卖18万份嘅最高销量。 啲区王二啦， 嗱，佢嗰个价制糖咧，其实真系要我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就系、是、反映咗一啲比较上层社会或者建制派嘅人，或者咧嗰啲比较保守嘅人，点样睇 DBC 呢件事，或者点样睇对我个人嘅一啲睇法。有个啱得咁巧，我琴日嗰位朋友啦，即系我叫师傅啦，我 mentor 啦，mentor 嘅中文应该点译？ 通常都系叫生命师傅嘅， 系啦，就 是、 师傅啦。我呢个师傅咧就啱啱揾我食饭，又系讲呢样嘢，亦都同我分析咗。有个啱得咁巧，阿济堂今日出呢份嘢咧，就有少少咧同咩异曲同工， 啲思路系相近嘅，系 思路相近啊！呢啲就系中，即系嗰啲上层人睇嘅 传统嘅。即系商人会咁样睇嘢噶， 嗱咁佢一开手咧，嗱我哋可以将呢篇文章分析完咧，大家就对大班喺呢个社会上边唔同阶层对我嘅印象嘅睇法，嗱呢个我自己要反省嘅，我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啦，我都要接受嘅。嗱，佢就话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嘅 DBC 啦，嗰啲节目大家未必听过，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啦，都客观嘅呢、這个我都相信。但系 DBC 面临执笠嘅新闻咧，相信好多人都有睇过。由于欠缺营运资金，电台的前景不明，多次传出停播执笠的消息，仲搞出倒数100小时的绝命呼唤啊！我哋呢个叫绝命呼唤， 呢个名词可以引用啊！ 但我哋绝对唔系啦，我啲同事讲过，我哋可以有激情，唔会有悲情。我哋唔系绝命， 我系一个光荣嘅， 我哋系 替嘅， 我哋每一个人，系做足我哋可以做嘅嘢。做人有可为而有不可为，明知自己冇咁嘅能力嘅，你就唔可以撑落去嘅啦。即系我只可以话光荣引退嘅所有员工，就唔系绝命呼唤，系一个使命啊！即系我哋虽然话未曾去做到我哋希望去到个目标嗰度或者目的地，但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尽咗我哋力，亦都完成咗我哋光荣嘅历史任务。 即可以话俾全香港人听，甚至乎全世界中国人听，电台系选择咗其中一句破旧立新咁解。咁收尾而家我哋就转咗还声于民啦。其实破旧立新还声于民咧，就系 DBC 嘅精神。我哋要话俾人听，电台是这样的。啊，电台系咁样搞嘅，电台系可以多元化嘅，电台系可以有一个完全独立。啊！完全開放嘅平台，俾唔同嘅聲音暢所欲言嘅。嗱，呢個就係市民同埋觀眾、聽眾對我哋嘅支持啊嘛。 同埋睇翻即係 DBC 一年嚟嗰個嘅運作，確實喺香港傳媒史上可以記上一頁啦。唔單止係即係講到即係我哋嗰種嘅即係我哋嘅願景，我哋點樣嚟到希望破舊立新，但更加睇到咧。喺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你運營一個嘅傳播嘅媒體啊。其实那个金主的权是很大的，即是说呢，如果是那些即是出钱的人，他因为某种的价值的判断或者某种 的政治的考量等等，而呢是破坏了他去承诺去营运这个传媒那个的使命，这个呢其实很大问题。但是香港今天那个传播媒体基本上呢都是金主控制的，资本家控制嘛，即是说呢，你几个理想都好，如果资本家山水喉，资本家要捻你，你都无话可说，这个都是一个香港传媒生态一个的即是个反射的镜来，这个都是 DBC 整个的，虽然是细和短那个生命，但是呢它反映个问题的是整个香港传媒的生态反映出来。好，继续回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呢我就不便评论的。这个我讲回第二段啦。啊，就话负责电台营运嘅大股东啦，啊，即系呢个好似我哋就系读过噶啦，咁啊唔好嘥时间啦。跟住第三段啦，佢话居民郑大班早前曾四出放风找其他人入股，嗱，呢个就唔系事实嚟嘅、 嗯， 我已经当众讲咗， 讲好清楚， 试过一次，我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嗱，第一我冇去揾过人，有人揾过我哋。但我绝对冇主动去揾个人。第二样嘢，我亦都知道啊，喺呢个时候唔好讲揾人入股啦。我哋有喺呢个时候都选择离开啦。边个人会走去投资落一间所谓货？人哋话热厨房，呢、这个厨房已经着咗火啦。喂，而家揾紧灭火筒，你仲叫人入股？大佬救熄啲火先讲啊，哥。嗱，呢个我亦都冇时间、冇精神去揾，系呢、这个系唔系事实嚟嘅？系冇，完全冇。由于 DBC 经营条件不利，就有冇人愿意冇风险入股电台成为疑问啦，呢个系事实啦。但我冇去揾人，但系佢用咁客观嘅分析咧，你就去揾都冇用噶。呢、这个我一早都知道，我亦都唔会去揾。更重要嘅就有人断言，大班抛出最后方案，企图力挽狂澜，结果都系嘥气。因为黄楚标唔会买股，同时唔会出让手上嘅股权。自从 DBC 开台后，搞出呢个大头佛，风波不断。若然黄楚标出售股权，难保日后仲麻烦啊！咁啊，黄楚标随时被人追究责任，当然唔会喺股份持有方面掉以轻心。嗱，呢个我亦都唔方便评论。呢、这个就《星岛日报》啊，今日。驾制堂嗰度第三段讲嘅嘢，嗱，最尾嗰段嚟嘅。咁啊，最跟住落去嘅另外一段咧，就不买不卖夹到实。嗱，郑大班列出死线，进步步进逼，不外乎想收回投资。有人问黄楚标对两个方案均不为所动，究竟佢系想劫走大班，以便自己揸 fit 全权掌控 DBC， 抑或想 DBC 关门大吉呢？嗱，呢度我净系想回应一点嘅，就话我列出死线，步步进逼，不外乎想收回投资，呢个系错嘅。我投资已经 write off 咗，对我嚟讲已经系，就算佢而家买我都系攞翻一半钱嘅。但我过去四年嘅心血去咗边度咧？嗱，呢个咧我就唔认同嘅。其实我已经准备 write off 咗佢，即系我呢个投资咧，所以我成日喺度开玩笑。话我咧每一日做节目咧，我系俾钱做节目嘅，我坐喺度系俾好多钱嘅，去发疯嘅。嗱，呢样嘢咧，我系唔同意啦。咁但系就亦都唔系话想攞翻个投资。其实我只不过希望 DBC 可以继续经营嘅啫。啊，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揾到一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咁跟住呢佢就批评我啦。嗱，呢个亦都系点解话唔系黄飞鸿对决 即系喺啲建制派，喺上流社会， 唔系黄飞鸿， 或者喺传媒世界都系噶。喺我哋啲 peer group， 即系我哋啲同辈嗰度，即系我哋啲同业嗰度啊，亦都系咁睇嘅。啊，就系话郑大班向来精刮。嗱，我就唔明我点样叫精刮。老实讲，好多人都认为我做生意绝不精明，咁何来精刮呢？只不过大家觉得，咦？呢个大班咧就呢个经济独立，好多人系睇唔过眼嘅啫，即系有少少妒忌嘅啫，咁就认为你经济独立一定系精刮啦。我唔知呢个精刮系正面啦，亦或负面啦。对我嚟讲，我绝对唔认为我哋系精刮。如果精刮就唔会搞到今日咁啦。 不过听埋下一句就可能会明白多啲啦。 不自然不甘心，任由心血白费。嗱呢句咁啊，当然啦。嗱呢个可能都系精刮啦，就 系 讲个心血嗰度啊。咁所以佢揾到立法会资讯科技室界嘅新贵立法会员莫乃光开腔。出整政府介入事件，嗱呢个就系莫乃光咧，佢作为业界代表咧，佢责无旁贷，佢对呢件事佢个人睇法，我从来冇揾佢嚟帮拖，只不过我希望了解啊，即系 DBC 啊嗰个情况嘅啫。嗱咁唔紧要啦，咁莫乃光出嚟讲咗嘢啦，就促请政府介入事件，议员开到金口，政府态度又点呢？齐秀峰摸个底，即系呢个专栏嘅作者嘅笔名啦。官员话 DBC 股东间嘅争拗当年难以站喺任何一方，政府立场系早前已经收咗几百万嘅牌费，跟足手续向 DBC 发出牌照，开台后就监察电台有冇按照当日申请时作出承诺营运，睇睇有冇违规。嗱，讲到呢段咧，你又可唔可以再引述东方嗰度话郑经翰？啊！想邀请政府介入数码电台呢度咧，嗱呢个由你 哦，呢个嗱，东方今日嘅报道咧就佢标题系郑经翰怀疑邀请政府介入呢个数码电台嘅。咁啊，内文讲到系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大股东郑经翰咧，继前日公开表示愿意向另一股东黄楚标以半金何国辉咧，系主动约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似乎系要求政府介入事件，但苏锦良就表明政府系不宜介入股东嘅纠纷。黄楚标又重申，等核数完毕后先至考虑是否系收购对方股份。嗱，啲最后系讲到咧，佢觉得你哋去约见苏锦良，就 系 想去 苏锦良咧，其实 邀请介入 了解，即系 CBC 嘅 DBC 嘅情况，因为系主管嘅官员，即系同埋我哋推出呢个1D1，即系由 D100，我哋推出呢个100小时倒数咧，讲即系倒数咧，其实我哋系要通知呢个局方嘅。啊，因为我哋都好似正话阿局长咁讲，佢系监察住啊嗰、那个究竟 DBC 有冇履行嘅责任？ 突然间播播下冇晒声咁样， 我要同佢交代嘅。其实我要见佢咧，就第一要同佢交代。我有冇要求佢介入咧？不过我咧作为一个业界人士，作为呢个电台嘅管理层同埋所谓大股东，我亦都做过立法会议员，我就认为政府系有责任咧。啊，去维持呢个数码广播嘅，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嚟，我就唔系叫佢介入。第二样嘢，我亦都希望佢能够咧掌握事件嘅来龙去脉咧。当佢出嚟讲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俾人觉得佢系偏袒任何一方。因为我对佢过去讲嘅嘢咧，我有少少觉得佢冇掌握到嘅情况。啊，咁所以咧，我就去见佢就系咁多啦。咁啊，亦都讲咗四大点出嚟嘅。不过呢啲系录音机嘅嘢咧，官话啦，主要就系政府积极推动呢个数码广播，绝对唔希望 DBC 关门。而 DBC 对数码广播咧，那个重要性咧，政府系认同嘅。即系话而家数码广播咧，差唔多等同 DBC 嘅，对一般深入民心。喂，如果 DBC 停播咧，政府系绝对唔愿意见到，不过政府系唔会介入啊！呢啲叫股东之间嘅分歧，嗱、啊、呢、这个就系我琴日同佢见咗之后啊，得到一个共识嘅啫，啊就佢、是、希望啊，我哋真系能够继续依照政府发牌嘅条件啊广播落去，否则嘅话，佢话政府就一定要进行根据嗰个 ordinance 啊，即系根据发牌嘅条件。啊，同埋根據法例咧去執法，啊，咁呢個所謂執法咧，就當然唔排除取消 DBC 嘅廣播牌照啦。嗱、啊，呢、這個就係蘇錦良 琴日会面嘅时候咧啊所讲嘅嘢，而我亦都啊可以引述嘅， 嗯， 就系咁多啦。 但你觉得具体嚟讲，系苏局长是否完全掌握到即系 DBC 即系嗰个具体情况咧？ 嗱，见完我之后咧，可能会比较掌握嘅情况。 嗯， 但是他是不愿意见到即是这个政府的所谓他们局方政府的那个看法啦，就是说总之你最好就不要搞了，大佬你跟足个牌去做事继续广播啊，即是如果不是呢就真的他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他亦都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亦都不可以介入，亦都只是就是执法的事。那这个就是他的看法，我同不同意不紧要，这个就是他的看法。咁最对讲返呢一度啦，咁变咗而家你睇到㗎啦，郑大班决斗黄楚标啦，就唔係黄飞鸿决斗李敏㗎嘛，叶敏喎。 叶敏。 咁变咗係你明唔明啊，变咗个泥浆摔角嘛，黄楚标就郑大班对啲建制中人嚟讲，呢，這个就引出个话题啦。即系黄楚标喺个社会地位，喺香港社会地位不高啦，除咗全国政协之外，当然佢都系太平绅士啦。 但 系 冇 咩 人识佢， 但冇咩人识佢。 唔系觉得即系啲 唔好讲话喺嗰个 暴发户， 即系除咗阿富翁嚟讲，咪有钱人，可能佢系有钱人啦。但佢唔系话一个喺公众嗰个层面上边一个咧德高望重嘅人， 认识不深，都冇乜形象，系啦。 咁所以咧，我个朋友咧，即系我个师傅就同我讲啦，佢话大班点解我啲朋友第一唔听你？第二唔撑你，第三个咧泥浆摔角，你呢啲人打烂仔交我哋，你嚟做咩啫？咪抵用打到够咯，关咩事啫？啊，至于话系咪数码广播执笠嗰啲都冇兴趣嚟，因为佢总之见到黄楚标、郑经翰咧，嗱咁即系话老入嚟咧就话喂大佬大班你唔系你黄飞鸿嚟嘅，点解妄自菲薄？喂，有一啲唔同嘅人对郑经翰有唔同嘅睇法，咁呢个我要接受嘅。嗱，好似我琴日呢位师傅同我讲啦。佢我讲嘅嘢，佢全部系认同嘅，即系佢认为我系有为，即系我系一个有公义嘅人，有信用嘅人，亦都系礼义廉耻，我样样又系冇咗个礼字， 冇礼 吓，冇礼原因咧，佢就讲咗啲都几有趣嘅嘢嘅，我啲同听众可以同大家分享。譬如佢话你闹啊吹水我，你无端端帮人开个花名做咩啫？人有名俾你叫噶嘛，人哋有个职位噶嘛。人家是政务司司长嘛，咁你可唔可以批评政务司司长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咧？ 林郑月娥司长， 又或者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即系唔需要讲咁长啦。特首梁振英咧，就唔系叫高老娘啊，或者大话精啊，嗱，即系佢话呢啲咧就系佢哋嗰个阶层嘅人可以接受。第二仲有一样嘢咧，佢提咗呢样嘢，我就要真系发人心声嘅。佢就话咧，你闹咗啲人系咁闹，系咁闹，人哋唔知道你点解闹佢啊？佢哋应该将个价值观套落去。譬如你讲到劏房波，佢咪冇公义咯，冇信用咯。嗱，车大炮唔系叫大话精，系佢要讲我讲嗰个信字，言而无信，佢又冇公信力。佢话啲人咪容易接受咯。咁我就即刻举个例啦，你知道我举例最叻噶啦。嗱，我好简单嘅啫，即系有条友。啊！连阿婆啲钱都抢，啊！嗰阿婆执咗走去执纸盒，啊！辛辛苦苦搵咗几廿蚊，喺度数紧银纸，准备袋落个袋度咧，就有个嗰啲咁嘅甩毛飞走埋去抢，抢咗啲钱，我就行埋 blip blip 打到佢咧，头肿眼肿面肿踢埋去，去踢到佢咧，啊！摊摊腰瞓咗喺度，咁但系啲闲人行过，喂！你大班，你做咩打条 打人 啊？有冇搞错啊？即系佢哋唔明啊，但我就话俾听咧，我啲听众明啊。 不过你 即系咁，佢我呢个朋友讲呢样嘢，你觉得系咪发人心声？ 嗱，你 可能真系要讲下，系咪我点解即系打完嗰个导游，佢瞓咗喺地之后咧，又话俾人听动个牌，呢条友抵死，阿婆啲钱都抢，你明唔明啊？佢即系话我就欠咗呢样嘢，同埋咧，点解就算抢阿婆嘅钱，我要讲出嚟喺嗰个价值观上边。佢犯咗边条天条啊？ 嗱，我就唔识你呢位嘅呢个师傅边，但好明显你师傅谂法去，即系传统嘅儒商，香港好多儒商， 佢就 系 一个儒 商，儒商即系系讲求做人要厚道嘅， 系 留厚德嘅。嗱，呢个就系佢个传统睇法。如果有人系即系觉得系冇礼貌、唔得厚道，你即使几有道理，都觉得你唔啱。 第二好特别就是电台广播同写文章唔同，譬如我都长期睇你写嘅文章，你写文章税务文章係好有条理，铺事好清晰嘅。但同你喺电台广播，电台广播其实比较要直接嘅感情㗎嘛。同埋呢个听众比较大众化啲呢，你发觉呢同埋嗰个听众都系有时好短暂去收听嘅时候，你突然间你要即係起承转合去铺牌嘅时候呢，结果佢未听到你的结论之前呢，可能佢已经就肯成。是有感情投入，同埋嗰样嘢系要好短时间之内去处理复杂问题，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可能你位余商嘅朋友觉得唔系，即系做人应该系有条理吓，铺陈清晰，起承转合，分析完咧先至系闹你啦。咁呢个系两种即系唔同嘅睇法嚟嘅。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九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瑞琼楼双黄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此一方行为是自欺欺人，有关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切实遵守国际法理，停止一切损害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行为。外交部表示，领土归属的问题应该根据历史和法理依据解决，批评个别国家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公然侵犯他国的领土主权。野田在联大发言的25分钟期间，并没有直接提到岛屿的名称或者是岛屿争议。他强调日本是遵守国际法规的国家，呼吁透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领海的争议，又说任何单方面的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手法都是不被接受。野田在之后的记者会表示，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无论从历史和国际法都是日本的领土，日方在主权问题不会退让。在美国纽约的两岸侨民分别到联合国的总部抗议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台湾中央社报道，百几名的台湾侨民带同多面大型旗帜和抗议的标语到联合国总部抗议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不少的大陆侨社的代表亦到场抗议，他们带着中英日文的抗议标语要求日本撤出钓鱼岛。日本神户市政府的网站被黑客攻击，贴上用中日英文写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字句。市政府表示，昨日下午职员发现用作发放流感等传染病信息的网页被人入侵并贴上字句，有关的网页已经暂时关闭。回来本港，大角咀深旺道汇丰中心发生伤人案，一名46岁的女保安员清晨4点几当值期间被一名男子泼怀疑腐蚀性的液体，她的面和手部受伤，已经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现时情况稳定。现时情况稳定，警方正通缉涉案的男子。屯门梁运街青田游乐场被人纵火，部分设施烧毁。凌晨三点几，有附近屋苑的职员发现游乐场起火，于是报警。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面积约6米乘6米的胶地板和部分的设施损毁，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已经交由警方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和部分时间有阳光，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1%。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9:03，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望最新的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呢一分钟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信和广场，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除出口系腰间风嘅，留意住啦各位。另外，江乐道西天桥落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七咸道桥面，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咧，去到

DBC 是不是可以继续百花齐放，自由发声呢？ 我哋愿意五成折让，半价折让我啲股份卖翻俾佢哋。一系咧，佢就用呢个价卖俾我哋咯，咁咪好公道啦。 如果短时间之内 DBC 股东们冇办法达成最后解决方案，我哋将会喺今年中秋节告别大气电波。 今个星期五六日 上昼十点到下昼五点 ，DBC 将会举行倒数开放日， 欢迎香港市民同我哋共同度过。 星期日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推出告别大气电波特备节目，全台 DJ 主持总动员，呼吁已离开 DBC 的同工出席参与，人月两团圆。我们可以广播到今时今日，全靠听众和一班紧守岗位无私奉献的员工支持。 DBC 衷心感激，后会有期。 2012年3月16日特首选举论坛，唐英年质询梁振英。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过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地说什么都不关你事，700万市民啊，他可以望着你讲大话的。一个这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打压言论自由，梁振英早有前科。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的。 边会咁易啊？ 真的，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啊，黄主任知道我哋啊面对一啲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成熟一项推一项嘅。 呢个系我哋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咧大家唔好将件事政治化。 你而家要开发嘅咧，差唔多成十年前已经开始计划喺做开拓嘅。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20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在今日信报民间心战室老姜这边的专栏，他就引述了台湾作家张铁志主场新闻里面写的一篇名为《当一切都可以被买卖》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就是近日畅销书 What Money Can't Buy， 金钱买不到什么的导读来的。其中有一段呢，老姜认为正好是形容 DBC 甚至是香港今日遇到的境况。金钱买不到什么的作者是叫做桑德尔，他在书中一再指出市场及市场导向的思考延伸到传统上由非市场基准所规范的领域，这就是我们时代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作者就认为这样带来商品化的两个不大好处，第一就是不平等，第二就是腐化。老姜话呢，越来越多人都认清有以下一种嘅现象，就係有钱人可以购买更多嘅政治势力同埋影响力，进而係推展到设定有利佢哋嘅政治规则，例如佢哋可以呢透过影响力呢反对扩大社会福利呀，或者富人要减税呀，咁样进一步呢就扩大咗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同社会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呢係又有强烈嘅连结嘅。另一方面呢，老姜话我哋所认识嘅世界已经由传媒嘅经营者同埋老板呢係所挟持咗啦，亦都代表住新闻嘅价值同埋媒体与受众之间嘅关系呢係腐化緊啦。呢类遭人挟持嘅媒体作为一个有意义辩论同埋资讯提供嘅公共领域，作为监督企业或者公权力嘅批判者已经逐渐失去，并且民众眼里面呢逐渐失去可以信赖性添。 而 DBC 的出现除了有助推动香港进入数码化城市和数码化广播的新阶段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还声于民，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有一个崭新的有牌平台能够百花齐放。 DBC 一开始已经选择营运七条频道，对内容的需求自必然是远较其他电台经营者的殷切和迫切，而可供不同人士大显身手的时段和条件亦都会远比其他电台和媒体来得宽松。事实上 DBC 试播的时候，七条频道的节目阵容亦都令人眼前一亮，而 DBC 现在的全股东之间的争拗，但作为媒体，特别是肩负推动广播数码化重任的先导媒体，公众和政府当不能完全视之为纯粹股东或者商业纷争，而应该着眼于这个新媒体能否以及怎样去继续经营，等公众不致失去另一个或者更多的媒体，令金钱或者市场干预和控制媒体的指控或者疑虑不攻自破，亦都令香港推动广播数码化的努力不致付诸流水。 DBC 的股东哪一个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发展，哪一个希望他从此收声，将会是争拗对错的重要关键，亦都应该是公众支持哪一方面的最重要的考虑。如果政府仍然希望这七条频道不致突然消失，理应给予经营者足够的空间和支持去鼓励他们继续经营。如果现有的经营者无法坚持下去，政府亦都应该尽快找到合适的经营者去继续提供服务，令金钱买不到什么会增加另一个例子，亦都令市民对香港仍然能够维持社会公义以及言论自由等等核心价值抱有信心。经营传媒成本不轻的，经营不善当然会受到市场淘汰。 DBC 当年投得政府的数码广播牌照，理应向政府作出了投资承诺，为什么一正式启播股东就立刻拒绝继续投资呢？ DBC 倘因此而停播，政府又有没有方法令数码广播不会因此而停播不前甚至自动失踪？公众又怎样争取更多媒体的出现而并非媒体的消失，令市民发声平台的多寡不至完全受到金主的意志或者金钱的力量所控制呢？媒体是深战的必争之地，政府在 DBC 这件事上面的跟进将可以看到他对将来的深战和传媒的政策会是怎样。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欧债危机前扰不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9:17，咁因为咧今日10:30咧，高等法院咧就会聆讯关于DBC 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咧，我哋嘅主席啊黄楚标申请禁制令。咁所以呢 我尊重法治。咁所以呢关于 DBC 嘅嘢呢我係唔方便提及，亦都唔应该提嘅。咁所以变咗呢今日呢可能我係最后一次呢喺呢个 DBC 呢主持呢个风波里茶杯嘅节目。咁既然係咁呢，有好多听众呢就当然觉得有啲伤感啊、难过啊、依依不舍啊。嗱，咁我就决定咁啦，我就将呢个节目呢就做到10:30。嗱，我哋可以话俾谭兆庆听呢，佢嗰啲股票嗰个呢就10:30开始啦。咁我10:30亦都之后呢我都要去见律师嘅。我都唔可以坐落嚟，亦都开审啦，表示我对个司法制度嘅尊重啦。 我自我封咪。咁如果大家喺街见到戴住口罩都明咩事㗎啦即係。 唔係感冒下係。 係封嘴。 封嘴。 即係对法律嘅尊重啦。咁我哋可以慢慢傾嘅，因为点解呢，有位听众阿 Teresa 呢就喺 Facebook 度话，喂你成日讲人哋点睇你，即係其实唔需要理人啦即係做人唔可以 please 所有人嘅，即係唔可以尽如人意嘅。咁但我觉得我有反省嘅，咁既然今日系最后一次喺DBC 主持风波女茶杯呢，反省一下自己的作风都好嘅。咁李锦鸿呢老总呢其实就分析力好强。咁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即係正话我哋喺休息的时候你讲嘅一段说话，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即係俾所有节目主持人同埋俾听众嚟讲呢，呢、這个都系一个传媒消费者嘅教育嚟嘅。即係呢个都系公民教育嘅一科嚟嘅。 因为不同媒体佢有不同嗰个嘅即系接收嘅方法，有不同嗰个受众。嗱，电台广播咧，通常系咧都要需要比较感性啲，同埋系将啲复杂嘅问题简单化，将啲深奥问题咧都要浅白化。呢、这个就系电台广播特色。你唔同写文章，写文章或者你系选择报纸咧，可能你睇啲通俗报纸咧，佢嘅标题都会比较系即系口语化啲。你睇啲严肃报纸咧，都会好多长篇嘅论述。所以电台广播特色一定会是以感性为主，是将尽量问题是口语化、传神化，有感情的直接表达，同埋主持人的个性呢又要突显。我相信香港即是广播史上你看见这些是最受欢迎的，即是广播主持讲乜啲，即是近啲十几廿年来呢，都肯定是一些是即是做节目是做到是七情上面，感情完全投入，即是佢肉紧程度你可以透过那个声音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反映出整个社会呢，我哋系有好大程度嗰种嘅屈结感。而电台广播呢啲咁嘅受欢迎嘅节目主持就能够呢真正感受到市民嘅感受，特别感受到基层市民嘅感受。因为佢哋呢系冇人帮佢哋去出声，佢哋又唔识出声。所以呢睇返即系几把嘅名嘴都能够掌握到呢个情绪。因此呢啲方面呢就未能够好似个别嘅一啲好有学问或者啲嘅大商家所讲咁好似民意再道啊，讲嘢有条理啊，骂人呢都骂得有道理啊，分析嘅乱先至嚟到好唔系电台广播特色啦。咁呢个就分别咗当然 其实全世界呢talk show 唔系比有钱好听。 係啊，都系大众电台比较大众化啲嘅系啦。 即系talk show 呢，就点解其实talk show host这个所谓那个有两样嘢嘅，一样叫 commentator， 就是所谓评论员啦，一个叫 talk show host， 就呢啲封烟节目，尤其是一啲即系封烟节目嘅主持人咧，其实系唔同等级嘅，即系人一般嚟讲，你话你系 commentator 咧，你自然觉得喺个传媒界咧，你话你系评论员咧，高人一等嘅。你话你系封烟节目主持人呢，人哋觉得你呢啲系哗众取宠嘅。其实真系呢，全世界封烟节目嘅主持人呢都俾人感觉呢系比较粗鄙呀，甚至乎比较粗暴呀。 要通俗化啲一定要系。 暴力呀，甚至乎被形容。 会要系。 咁所以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即系我从来都冇标榜我自己系。第一，我从来唔系话我唔系好认吴明林咁讲。吴明林呢佢就係佢好 proud of， 即係佢好为佢自己叫做记者而骄傲，所以话佢张卡俾人记者两个字嘅。 因为佢一生人都系从事呢个新闻工作咁样。 咁我从来我即系一个传媒工作者，我就唔会话我系记者，因为我未做过记者。我做过总编辑，我未做过记者。总编辑都系挂名嘅嘢，都唔系执行嗰、那个。嗱，我就系一个做封烟节目，所谓呢啲打电话节目。同听众交流嘅节目主持人，而喺呢方面我当然做得好出色啦，亦都系呢个唔使客气啦，最受欢迎嘅 呢个系啦。 但我系通过一个通俗嘅演绎嘅方法咧，系能够将个社会一啲信息、一啲现象咧带俾一啲咧普罗大众。呢个系我服务嘅对象，所以我都解释俾我啲朋友听咧。其实我真系唔系讲俾你班友听， 你唔系我对象。 即系等于有一日咧，我做立法会议员嗰阵时咧，有一日我喺立法会门口有一班人喺度请愿，去递信俾我。其实我知呢班人系咩人嚟嘅，佢哋就喺山顶。而家讲紧我做立法会议员嗰阵时，应该系2006年、2007年嗰阵时，低沉都未曾 即系发瘟啦吓。佢喺山顶买一层楼6000万，佢就要塌地。走嚟立法会又揾阿刘秀成啊，揾咗阿陈伟业啊，揾咗我咧去佢接见佢哋处理呢样嘢。我已经话喂，我点帮你？你有钱佬嚟嘅大佬，我哋喺山顶6000万买层楼，而家嗰层楼咧，如果佢唔卖唔塌定咧，就而家成亿声。咁啊要我帮，咁我真系我冇时间。咁跟住咧，第二日佢再喺门口请愿。即系我哋礼拜三开大会啲人，立法会员入去咧就去递呢啲请愿信，我就冇停嘅，因为我已经见过佢咩？第一，咁我直行直过，跟住第日有啲对我唔友善嘅报纸啊话，大班不理请愿人士，我话大佬啊，你炒得咪9000万添嘛？成个 transaction 系，我哋俾咗9000万去炒楼，当年嘅9000万，而家讲紧可以系10亿、8亿噶。你真嚟揾立法会员帮你，揾啲专业人士啦。 即系你有足够， 你好似黄楚标先生咁，揾多啲专业人士，揾啲最随时你请得起，走嚟揾我啲立法会员做咩？我话我啲时间咧，作为一个立法会员咧，我就帮嗰啲贫苦大众， 帮啲唔可以自己帮自己， 揾唔到专业人士帮佢，佢哋有冤无路诉，呢、這个就叫大班啊嘛，呢、這个就系郑经翰啊嘛。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做节目，我的对象。我当然希望嗱，我唔可以嘅做电台，我都告诫啲同事，最唔好一样嘢就系嚣，你可以唔听噶，唔得噶。我哋希望争取每一个听众嗱，有时咧发啲脾气上嚟咧，我唔知阿富有冇啦，就话你唔好听咯，咁多电台你可以选去第二个台噶、嗯。我以前初做风波嗰时候，讲紧十几年前，我都犯过呢啲错误一次半次啦。但我哋唔可以，我哋争取每一个听众，唔理佢咩阶层，但我哋都有对象嘅，即系你做生意咧都要 focus 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熟客就系熟客噶啦，啲飞来猛嘅间中有一入嚟嘅，根本我哋呢间铺头其实最靓系虾饺嘅，最靓咧就系呢个猪润烧卖嘅，你就冇食到猪润烧卖，冇食到虾饺食，我最唔好做嗰样嘢就是大包。你食嗰大包咧，走行出去话呢间嘢俾浪得虚名，俾大包咁鬼难食嘅。喂，你冇食到我虾饺啊！你冇食到我猪润烧卖嗰样嘢，真系我拿手好戏嘅。嗱，我用呢啲咁嘅嘢去举例咧，啲人又觉得喂，比而不伦啊，系嘛嗱？呢啲就嗱，我啲听众听咗咧，就觉得佢就即刻明嘅，你明唔明？ 佢明白啊，即系你佢呢个就嗰个传播力接收到嘛，所以。电台好特别，佢电台系好讲嗰个感情嘅。虽然有啲系从来未识你，但佢每朝听你咧，其实佢完全了解你讲乜噶。 嗱，即系好朋友咁样噶。我解释正话，我又举个例，我又琴日我都有同我朋友讲嗱，其实今日系上紧一课嘅公民教育，系讲紧传媒生态嘅。一个咩叫 talk show， 咩叫做文字嘅专栏，咩、叫做评论员，咩叫做 talk show host， 两即系接电话嘅节目主持人嗱。我哋最紧要同市民沟通，我哋服务大众。嗱，仲有一样嘢，我哋净系举个例最好啦。有个人见到你条西装友喺街打个导游，哇，打到 plick block 扑落地，咁啊，梗系觉得个西装友唔啱过，走埋嚟闹你噶啦。佢哋就唔知道我点解打个西装友，个西装友我就个西装友，点解打个导游啊嘛？但我啲听众嗰啲已经围住晒喺度嗰啲人咧， 睇好耐， 睇咗好耐嘅，就话诶、打得好啊，打得好啊，正啊，因为嗰个导游真系偷咗阿婆啲钱啊嘛，啊，仲要刮阿婆一巴啊嘛，仲要掹阿婆头发啊嘛，我唔打佢边个打佢啫？咁但系呢个警察嚟到咧，哇！你大班高大威猛就打个导游，有冇搞错？拉你咁咩啫？佢唔知咩事啊嘛。嗱，咁所以我就你咁样讲咧，嗱呢个咁嘅比喻咧。就你可以话生鬼容易明， 你明。 但我个朋友可能听咗话咧，佢嗰啲朋友，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噶。如果唔系，我唔会叫师傅啦。佢嗰啲朋友咧，佢嘅朋辈咧，佢就净系睇到个西装女友打人啫嘛。佢就睇完之后都冇眼睇，行咗去就跟住话呢个大班黐线啊，喺街同个导游打架咁。你明唔明个道理？ 我都明白。不过就讲到一样嘢，譬如我觉得风波呢个嘅成功咧，其实咧你系将呢个评论员一个。commentator 再加埋 talk show host 两个角色咧，你系融合咗嘅，即系话你呢个 talk show host 纯粹系可能嬉笑怒骂就讲讲笑，但系咧你本身有一个好坚，听上嚟全神嘅抵死嘅 听嚟痛快嘅语言去表达咧，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成功之道啊嘛。 其实我哋系帮一大劳苦大众出声，咩叫还声于民咧？佢哋有冤无路数啊嘛。嗱，高地价政策搞个地产霸权出嚟，虽然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系大家都知道衙门啊，有理无钱莫进来。嗱，呢啲系古，即系我哋啲智慧嚟嘅，上一代嘅。嗱，你亦都啲市民，喂，你搞到我鸡毛鸭血，地产霸权好咩好，冇公义冇嘢噶啦。喂，你而家连国民教育帮我啲僆仔佬，我顶你唔顺，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咧就需要我哋去发声啊嘛。 系 咪有钱人有选择噶？你好似陈志思咁，国民教育关系咩事啫？佢自己开间学校教佢啲仔女啲大佬啊！呢啲系最高消费嚟噶，即系等于你坐飞机，你啊缩喺后边坐嗰啲坐三等，哇！后边前面坐个大肥佬，食饭食餐嗰时咧就挨咗喺后边，跟住夹鬼住你。喂，我试过嗰次我去非洲啊，冇位嘅飞机，我坐喺后边，你知唔知我隔篱坐住个300磅嘅黑人？喂，我问你，我佢呢啲人佢哋有冇坐过咁嘅飞机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因为钓鱼岛争议而引发的抵制日货活动范畴扩展至到医药和建筑材料。报道引述日本商界消息人士表示，自早前内地出现反日示威之后，北京多间医院向日本的药厂退货，天津、成都和多个华南城市的医院亦都抵制日本的药物，至今有大约30间的医院退货或者是拒绝落新单。另外，内地多间建筑公司都表示不会采用日本制的升降机或者建筑材料。在美国纽约的两岸侨民分别到联合国总部抗议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台湾中央社报道，百几名的台湾侨民带着多面大型旗帜和抗议的标语到联合国总部抗议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另外，不少的大陆侨社的代表亦都到场抗议，他们带着中英日文的抗议标语要求日本撤出钓鱼岛。丹麦6名的病人经过化验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间医院表示，5名正接受隔离治疗的患者经过化验之后证实感染乙型流感，他们将在当地星期四出院。3名成人和2名的小童患者，其中2人最近去过中东，都有发烧、咳嗽和流感的症状，星期二开始接受隔离治疗。另外一间医院的1名病人亦确定并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目前确诊2宗新冠状病毒的个案，一名沙特阿拉伯的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去过沙特的卡塔尔男子仍然在伦敦治疗。港股是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0487点，啱啱升了是最新是报20508点，是跌18点。国企指数最新是报9617点，是跌1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和部分时间有阳光，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67%，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去到咧9:32，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一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呢一分钟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红隧已经去到怡东酒店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去到马会大楼，仲有江乐道西天桥落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话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漆咸道桥面，而加士居道过海已经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仲有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去到芜湖。咁新界区其余道路同埋隧道暂时未有特别嘅报告啊，最后声音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大妈唔好行住， 点、哎、啊？大妈早晨， 有人赞你有进步、啊， 多谢多谢。 有一样嘢咧，就阿通咧又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哋，就摆上 Facebook， 咁俾嗰啲冇 Facebook 嘅听众听下啦。咁啊，通就话大班好，

人丁单薄，嗱呢啲咧我感受过好多次噶啦，呢叫做咧啊富在深山咧就有远亲，穷在路边无人问。喺呢个时候咧，即系朋友咧，你知道边啲系你嘅真嘅朋友，边啲系 lip service 即系所谓啊，即系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做顺水人情，顺水人情嘅人就好多。我撑你，我撑你，用乜嘢？我撑你去喺度话撑你，一路行开啊！即系同人打紧交嗰阵时咧， 嗰啲越撑越远啦。 我撑你，我撑你，我就系拧住走鬼。哇！你做乜打同腾嘅去做咧？啊，咁所以咧， 及迟点算啊？ 咁我所以做埋今日咧，即系喺 DBC 可能系最后一次主持《风波女茶杯》呢个节目啦。咁听日咧就。因为我避免惹官非啦，尊重法庭嘅裁决啦，因为个裁决我都唔知点啦，十点半先开审啦，高等法院。咁我咧就会封咪嘅自动啊，即系你知道我把口唔收，我律师啊，大家知道我律师系边个？小班，佢今朝六点几打俾我，小心啊！你今朝讲嘢啊，记住要尊重法律啊，小心小心小心。咁既然系咁，佢又知道我收唔到口嘅。咁我不如自动唔好讲啦，啊，避免我啲老友记担心，即系好多关心我嘅人咧， 一开咪有时就 无谓一阵，啊，即系要有个后果去承担嘅，我当然唔介意，但系好多朋友关心我嘅人都唔想。嗱，咁听朝咧，所以就真系我都要赞下啊， 游清源， 阿游清源噶，佢唔瞓觉，明知我哋都五个盖冚十个桶，有啲人就翘埋双手。大班，我知你好忙啊，知你好烦呢排，我唔揾你啦，咁就表示关心你。但呢个时候最需要人帮手嘅时咧，啊，你就翘埋双手啊。咁啊，清咧就听朝咧就会同阿林毓华主持呢个节目，亦都系咁对佢嚟讲，我就话俾佢听，佢冇蚀底噶，佢有机会可以主持《风波女茶杯》喺数码广播啊，大声台最后一集《风波女的茶杯》咧。喂，我觉得佢都有回报 的，有个历史嘅记录喺度噶。 系啊，即系等于我当年1995年想去选去立法局嘅时候，点解走去想做立法局咧？就是、希望做末届立法局议员啊嘛。咁所以清听日咧就末代风波女茶杯主持人， 啲香港传媒嘅历史时刻嚟，值得记录下噶。 不过听日你都可以一起做噶，你可以同我哋三个一起做啦，系嘛？嗱，你好似话有几句说话要讲。 冇错啦，即系刚才咧，即系大班就讲过，一个即系广播媒体特色，即系我成日即系电台咧，个比较大众化啲嘅节目啦。咁所以睇我啲系听众好情长啦，真系仗义每当屠狗辈啦。可能你又叫好多钱啊，冇，譬如100几十，能够系买个广告支持下，咁都系一个好事。嗱，今日其实系信报嘅系民间深战室嘅老姜专栏啦。今日系一篇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作仔细阅读。佢标题系让数码广播自生自灭 question mark。咁刚才卢浩明咧读过部分嘅精华，有一段我特别即系刚才讲到呢个电台广播特色咧，有一段我觉得系好重要噶。嗱，佢话 DBC 嘅出现，除咗有助推动香港进入呢个数码化城市，同数码化广播嘅新阶段，更重要系还声于民，让不同嘅声音和意见有一个崭新嘅有牌平台，能够百花齐放。即系而家嘅所谓有牌嘅平台咧， 即系 冇做老嘢， 冇做老嘢嘅， 或者就嗰啲冇牌嗰啲，即系牛啊嗰啲咁嘅，嗰啲冇牌噶嘛，咁亦都唔得普及化。但系一个有牌嘅，即系佢一个公共广播一员，而用样有七条频道，不同嘅声音、不同嘅年龄可以喺度百花齐放。啲就系咧，冇任何嘅传媒可以取代咗。即系话，如果 DBC 一旦真系要关门大吉、停止广播咧。唔单止系香港数码广播一个嘅即系吓，即系出闸已经系即系吓系堕马，亦都系咧令到香港整个言论平台咧一个好大嘅褪色嘅。所以呢个就系咧，既系喺个科技上香港迈向数码城市一个嘅退却，亦都系香港言论平台一个咁好建立嘅平台而冇咗咧，就系呢个相当可惜嘅事嚟噶。 嗱，呢个老姜 咧， 又系老友记嚟嘅。嗱，即系佢。在需要的时候呢，我没有要求任何人帮我的。因为我人就是这样，就是你有难的时候呢，你不要要人帮。因为老实说，你这个厨房着紧火，不是热，热厨房你还可以叫人走进来，捱下热，捱下热气。喂，火烧厨房你叫人走进来，分分钟烧亲人的嘛。所以我从来就不会要求我的老友帮手的。老姜今天呢，是用了他自己对 数码广播对传媒佢嘅精辟嘅睇法， 佢有认识同埋掌握嘅，佢系 呢个我老友嚟嘅，呢啲就叫老友啦。呢啲系喺需要嘅时候，佢会扶一扶你，亦都系出于正义嘅。有啲人咧就唔系咁嘅，我而家终于认识晒啦啲人。嗱，有个叫阿谢利咧，大家都好关心、好怀念佢噶啦。谢利就我哋第四台嘅 DJ， 佢今日咧就啱啱摆上 Facebook 吓，佢话最后一日大班开咪加油。不过我相信系暂时嘅，但我啊想同谢利讲声咧。记住礼拜翻嚟啊！ 呢个 DJ 谢利吓，呢个年青一代嘅 DJ 吓，佢在做节目，我有听佢噶，好投入噶。即系佢不管有多少嘅听众啦，当然系数码广播，即系唔好似啲即系传统建立好多年嘅媒体，好多听众，听众群咧系慢慢去累积，但系咧就系仍然咧，无论到多少听众，仍然好用心去做节目，呢个就系呢个专业嘅精神啊！咁所以即系数码广播，即系无论将来命运如何咧，我觉得喺香港嘅传播史、香港嘅广播史系有好重要一页咧，我哋写低咗嘅吓。 即系我当日我哋要 cut 咗一啲节目咧，我都系好其实好痛苦嘅。 你好似个仔一样咁呀， 不有啲人咧，佢哋又唔理你嘅处境嘅。总之你 cut 咗我嘅节目， 佢仲自己利益， 我当咗你系大咩？当咗你系仇人。 系啦，你 cut 咗我嘅节目， 咁所以呢啲嘢咧，有时我就即系睇呢啲嘢，我睇到咧，我话有啲人咧，即系佢。佢唔理大题大局嘅，佢淨係睇到自己前面嘅嘢囉。即係有时佢都要明白我如果要 cut 一个节目，我都係一个痛苦嘅决定嚟㗎嘛。那个节目係我 create 出嚟嘅，我自己去设计出嚟嘅。而最终我要去腰斩佢又好，结束佢又好。一係就我错，一係我就冇辦法唔去 cut 佢。咁呢个资源有限㗎嘛。所以我亦都希望啲同事呢，所以我曾经喺 DBC 做过嘅我哋 DBC 都翻嚟啦，系啦， 中门大开星期日啊，俾你讲下你感受，同我哋啲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嗱，我哋电话18721111， 可以 喺十点后咧，我哋就全部同听众交流啦。 好， 咁即系呢半个钟头咧， 我哋会加时作 就加咗呢半个钟头咧，就系主要就希望可以同啲听众咧话别嘅，即系呢度啦。咁当然我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三日都系开放日。就由朝头早十点钟到晚头黑五， 但你主持就可能 系点钟啊？我就唔会主持节目噶 啦，系啦，到十点半咗。 但系会见到我啦， 见到你吓。 星期日咧就嘉年华会啦， 系啦， 即系星期日咧就一个告别嘅广播嘅节目啊。咁当然啦，今日晏昼如果开董事会，如果 DBC 有转机嘅，咁啊将嗰个告别会变成庆祝大会咯，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咯，冇乜所谓嘅。嗱，咁我哋嘅电话就。18721111，咁啊，我哋先听听今日信报咧，纪晓峰咧对呢个 DBC 被啊梁振英封杀咧，有佢哋嘅睇法。 今日信报独眼香港纪晓峰嘅专栏咧，个标题就系大班被禁制金特封咪 ，DBC 停播 ，CY 被指黑手。嗱，内文话到咧 ，DBC 停播在即啦，咁创办人兼台长大班郑经翰，寻日喺佢嘅个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中啊，忽然就掟出一枚甚为令人震惊嘅政治炸弹，爆料指原来 DBC 最终落得停播下场，系因为有股东喺度执行紧政治任务，但系幕后黑手就并非一直由佢宣之于口嘅中联办，反而系上任之后民望同埋诚信同样破产嘅特首梁振英。大班在节目中就透露说 DBC 在今年5月中试播，他同一众城中重量级名嘴组成所谓复仇者联盟去主持，等风波里的茶杯重现大气电波。同月底 DBC 召开董事会，会上黄楚标等人对电台营运方向都并无异议，同时更同意各股东一起在6月底之前再向电台注资5000万元，仲话如果当时唔满意，就已经出咗声噶啦，唔使之后忽然转态。咁据悉，跟中联版熟悉嘅黄楚标当时喺董事会当中咧，不单止冇对节目嘅风格表示不满，甚至大赞大班把炮。咁至于指幕后黑手系梁振英，又有啲乜嘢嘅理据呢？咁大班就话第一个原因就系 CY 早有打压电台嘅前科。 更重提在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被踢爆在2002年的时候，在行政会议中曾经提出在商台续牌申请一件事，利用行政手段将牌照的年期由惯常的12年大减到得分3年，以回报商台当时处处狠批董建华政府的作风。咁就此，唐英年喺竞选论坛上面咧，亦都踢爆咗呢样嘢，喺选举论坛上面咧，证实咗系有关嘅消息噶。咁唔关中联办事，仲可以有边个可以喺幕后发功呢？咁梁振英当年不满大班同郁敏嘅节目惹火，批评政府，所以想封杀大班。现时十年之后卷土重来，手法仲变本加厉。咁大班认为表面正功已经成立，可以提堂啦。大班又推测被打压同有人未上任已经民望低迷咧系不无关系嘅。嗱，翻查资料，有史以嚟最低民望而当选嘅特首梁振英，确实咧就好似经历咗六月飞霜，因为整个六月份系几乎每个星期咧佢都系被卷入负面新闻。嗱，首先有六月头六四铁汉李旺洋被自杀，梁振英处处回避唔想回应，及后。他为了要令五司十四国在7月之前上马，竟然无视程序公义，强行想架构重组议案在立法会中打尖。之后就更加有林郑月娥为丁权问题解话，指自己只是吹水。至到6月底，梁振英再被揭发不单止隐瞒家中有多处僭建，在回应的时候更加大话连篇，令各界哗然，令他的民望也都进一步插水。再翻查资料，郑大班在被封咪上面咧，亦都可以讲是经验丰富，连同今次共有六度封咪纪录，势成为香港主持人的历史啦。早在1989年在商台主持高谈阔论，因为大谈六四事件，在曹广荣的压力之下，首次要封咪。之后在95年啦，同黄毓民等主持亚洲电视节目《龙门阵》，大受欢迎。及后亦都因为言论惹火，再被逼封咪。之后他获余增聘请，转投商台主持早晨论政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因而获得十点前的特首这个称号。但是影响力亦都因为这样是令他被袭击，在98年的时候因为被斩伤而被迫短暂封咪。到了2002年商台爆出续约风波，大班当时为了息事宁人，好令商台顺利续牌，就曾经向商台申请休假以自我封咪。到2004年5月，他又以受到压力为理由宣布暂时封咪。在期间，余增突然就宣布解雇了他，令到郑大班五度被逼封咪。 早晨，早晨，9:51，大家仍然听紧的是由郑经翰啊，当然仲有老总啊李锦鸿，今天林毓华告假嘅，听日会翻翻嚟噶啦。啊，主持嘅《风波里的茶杯》嗱，点解要讲话仍然由大班主持嘅《风波里的茶杯》咧？就因为今日咧系我最后一日，可能系最后一次喺 DBC 主持呢个节目啊，咁所以我哋特别咧就加料原因咧就十点至十点半咧就唔好意思啊，征用咗一啲股民啊。我哋一啲股民听众嘅时段啊，咁多多包涵，咁希望尽量利用以下嘅时间咧，啊，同啲听众啊道别嘅喺呢个节目里 边。系啦，就 但系当然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啊，如果大家嚟 DBC 嘅开放日咧，当然可以见到我啦。 面对面倾。 另外，我哋星期一咧，亦都搞紧一个中环嘅集会嘅，而家就正在申请紧政府嘅不反对通知书。咁到时候 都系遮打花园系嘛？ 唔系喺中环，我哋希望喺中环行人广场，因为我哋都有啲外籍嘅听众，即系我哋有一个第五台咧。 啊，嗰度几多啲 少数族裔嘅听众 系啦，可能俾佢哋发下声，我要好嘢啊！ 大家同欢唱，即系好似阿刘光华。啊，落台嗰首咩歌啊？ 同欢唱同欢聚，我走啊！不过我哋都系嗱，我哋都系即系，即使话我哋系光荣呢个结束，但系我哋仍系啊，系有骨气、有尊严嘅。啊，我哋唔会喊苦喊屈嘅， 系有激情，就唔好有悲情。 悲情吓！ 啊，电话旁边有停在陈女士嘅， 好，听下陈女士先。陈女士，请讲系。 阿大班， 你好，早晨。 你好，我70几岁噶啦， 我要叫声你阿姐啦。 我成日听你，我而家每日听咧，我好伤心啊！ 唔使伤心，唔好有悲情，我哋要激情，我哋要。 我希望你有一线机会，你都要俾啲心机努力， 我同你撑你加油，知唔知啊？ 多谢你，多谢你啊！你又要保重啊！你要保重啊！ 我听听你，你离开嗰阵时早几年，我都喊咗一餐。 咁今次唔好喊啦，你知我啊。可以有第八次封咪嘅，希望 唔怕呢个郑经汉打不死嘅，唔怕佢嘅。 你努力啲啊，大班我同你加油啊吓！ 多谢你， 我希望永远都要听住啊，大班你嗰把声音啊 吓！多谢你啊，阿姐啊，多谢你啊，叫声你阿姐，我要啊，多谢你。 齐秀丰条你系即系向来精刮噶嘛，即系能够任何机会咧都唔会放弃嘅呢个精刮啦。 但就唔系刮钱， 唔系刮钱系即系 系。 大班你唔好放弃 啊！多谢你阿姐啊，保重啊。OK， 咁我哋听另外一位听众电话，蔡生。 蔡先生早晨， 系你好，大班， 你好， 老总， 系 咁就其实我就系想客观嘅事实就主观分析，咁就我发觉黄楚标生咧就即系点解会咁样咁尽力搞你哋咧，就系、是、因为佢之前喺香港唔系咁出名啊，咁就佢点解会俾香港人熟悉啊，或者开始出名咧？就系、是、因为啊，佢租楼俾啊， 即系特首系前职特首 啦， 曾荫权。 咁 OK， 咁爆出嚟之后咧，咁就大家都知系咩事啦。咁佢而家今次咁样搞你哋咧，根本系可以话系投名状又好，同同梁振英。即是交心啊嗰啲嘅。 我諗呢啦，因为呢你都知啦，高等法院十点半就嚟开审啦，我諗我避免讨论啊黄楚标嘅事件啦，好唔好啊，即係冇我唔想。唔想令到我难做啦，好唔好？ 老蔡，你跳翻出嚟讲翻整个即系数码广播， 因为始终咧，即系我哋有支咪咧，要公道，即系唔好俾人觉得我有支咪咧，我人哋告我，我去批评佢啦。嗱，即系我，所以点解我要封咪就系呢个原因啦。因为我亦都即 系 有啲嘢唔讲得嘅时候，你唔可以畅所欲言嘅时候咧， 唔好含埋大笔不义啦， 唔 好 讲，我就情愿唔讲，你明唔明啊？ 佢冇得驳，佢想讲啊。有冇其他嘢想讲嘅，蔡生你吓？ 哦，咁就因为而家如果假如嗰个结局都唔系咁好嘅话，咁我明白大班即系话佢唔想做网台，因为即系佢都系想做翻大电波，因为其实或者都系因为大班其实有个威力就系话佢除咗听市民嘅诉求啊，市民封烟入嚟，即系想讲啲乜畅所欲言，另外一个威力就系话佢可以揾到啲高官即系又系封烟咁，即系可以封烟揾到啲高官，要佢哋回应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打后或者做唔到大电波咁咧，咁即系啲高官都唔使，即系冇呢个威力。 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其实而家我哋已经好难做啦，因为咧， 明白。 范昭芬曾经讲过话唔想我哋坐大意思咧， 所以 就即系叫啲官员咧就唔好回应我哋啲电台。 都唔系好彩嘅而家。 咁而家你知我哋都俾民主党杯葛埋添啦。嗱，即系点解大气电波咁紧要咧？就当你有听众支持，有听众群嘅时候咧。当年风波都系嘅，头几年都冇人理我哋嘅。当你有咗个影响力咧，佢就要去回应啊嘛，佢顺应民意啊嘛。但系如果做网台嘅话咧，你就冇咗呢种，即系可能冇咗一种影响力啊。但系我亦都讲多一声，我哋做人咧最紧要专注。即系我一日未解决 DBC 嘅问题咧，我系唔会谂 DBC 之后我做乜嘅。嗱，我就会咧，如果真系被封咪啦，今次咧，我就会休息一下。跟住我都要入医院做个手术啊，所以我就未会谂下一步点行嘅，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 仲有一样咧就咁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人民力量嗰啲支持者啊，咁我其实咧对大班喺选前嗰几日做嗰啲嘢咧，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冇问题嘅。 唔系我如果令到一啲对即系大家有唔同政见嘅听众觉得我做咗一啲嘢，佢哋系唔满意咧，我系表示歉意嘅，但我要讲一样嘢，我系唔会迁就任何人改变为咗听众嘅支持或者为咗收听率咧，而改变我嘅立场嘅呢样嘢，我系唔会迁就嘅。 系 如果唔系咧，如果呢个唔系就唔系风波啦，呢个又唔系大班嚟噶啦。你谂下当年我俾人闹，譬如我而家支持最低工资咁，好多人闹我噶嘛，做小生意的人。 譬如我支持人哋啲弱势社群，喂攞综援，佢唔系懒人嚟嘅、哦。嗱，譬如我甚至乎支持嗰弱势社群啲外籍佣工咁，我唔会妥协嘅，我唔会因为我如果讲嗰啲样嘢，我咧就会少咗啲支持，少咗啲听众，咁变咗呢个节目就变质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有我自己睇法，对与错咧就我自己负责。唔系，我当然好多谢你咁讲啦，但我都要趁呢个机会解释俾人听，唔使同我讲话你咁样做，我以后唔听你，我唔帮你，我唔支持你，我唔会听呢啲嘢嘅。如果唔系，我就唔会搞领会啦。你而家领会啊，50,000人上街要揼我啦，全香港得几个人帮我嘅嗰阵时，系咪啊？ 即系如果支持民主嘅人咧，唔应该有咁嘅谂法咯。第一，你嗰喺嗰几日嗰个咧，你系尽量做到持平嘅。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你其实系基本上暴露咗嗰几个你请翻嚟嗰几个讲嗰几即系支持民主党嘅人暴露咗佢哋嘅弱点啊，就可以话等佢哋丑态出咗嚟。 你就比较理性啦， okay. 但我都系嗰句噶啦，我本住我自己良心，我信嘅嘢，我去做我嘅节目，讲我嘅嘢，写我嘅嘢，我就唔会迁就嘅。但系咧，公道自在人心咧，都系嗰句说话啦。多谢阿张生啊， okay. 我哋喺新闻之后咧就会接听一位加拿大听众。 系我哋加时半小时咧，大家争取时间打电话嚟吓。我哋去新品先，系嚟10点之后继续有系风波里茶杯嘅。 黄主任知道我哋面对一啲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成熟一项推一项嘅。 呢个系我哋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大家唔好将件事政治化。 你而家要开发嘅咧，差唔多成10年前已经开始计划喺做开拓嘅。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20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10:09大家唔好感到意外啊！而家咧就仍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咁今日咧就加时嘅原因，就因为可能今日我系最后一次咧。在 DBC 这个平台那里呢环球直播风波里的茶杯听日呢，因为今日稍后会有个禁制令的，为了尊重法庭的裁决呢，我是决定封咪的。 哎呀，大花嘅封闭唔好，大花。哎呀， 咁啊，而家 感动，即系 我哋攞咗阿谭校长， 想喊添，即系。 谭校长，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阿张生嘅，而家喺直播室咧就有老总李锦鸿同埋阿校长谭。 谭校长喺度系，听下张生电话先啦。张生系，请讲系。 啊，大花好啊，谭校长李锦鸿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阿大花啊。我咧就系、是、第一个咧，同你公开喺呢个大气电波咧，输到我输咗俾你输咗。 我知道，我认得你把声。 我老衬啊，嗰个老衬。 你冇老衬，你支持我哋点会系老衬啊？ 阿大伯，我有几点想讲嘅。第一就系话点解要申请禁制令，就是、因为今日你开董事会，我咧你一定输硬。 我谂啊，阿老张啊， 主观原因。咁我唔系想讲啊，我唔系想讲，我即系想讲咧， 避开讲呢样嘢。 唔 好提个禁制令啊！唔好提个禁制令。 系、okay, 唔系，只系想话俾你咧，唔想你再讲其他嘢，亦都唔想你如愿以偿。第一、第二就系、是、话，其实我想讲嘅就 系、 是、 张生嗱，我都要停你啊！点解咧？我被劝喻咧，我好尊重法治，因为我律师同我讲一样嘢咧，我亦都同意噶，我唔系唔同意。佢话嗱，人哋用嗰个司法程序，咁你如果系尊重法治、尊重法律嘅制度嘅咧，咁你有个咪。咁人哋去申请禁制令，你就喺个咪度批评人咧，呢样嘢系唔啱，系唔公道啊！佢认为亦都唔公义嗱，咁所以我哋一齐做公道嘅人啦。不问翻转头，你仲要俾分我噶？咁你由5月15号听到而家，咁你俾几多分我啊？今次 我唔系想俾分你，我想告你啊！其实 点解咧？ 点解咧？就话第一嗱，你就氹到我上咗瘾，去买咗几部收音机，跟住又要落埋广告，最后。你竟然话俾我听，你呢个台耷笠，跟住我而家咧，我已经考虑咧，呼吁所有听众要去写信，一人一信咧，俾商业及经济发展局长苏锦梁，因为你呢个唔系饮食牌照，你呢个系大气电波牌照，你发咗咁嘅牌照，你收咗咁多钱牌费，做咗咁多嘢，俾我哋市民呢种服务， 你而家剝削咗我哋市民。 其实张生有一样嘢咧，我多谢提出呢一点啦，系好重要嘅咧。其实我琴日见啊，会见啊苏，即系见啊苏锦良啊，拜后佢啦，唔好话会见啦，唔系以为我高高在上。以前我做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嗰时候，我就可以话会见佢，而家我要拜访佢啦。嗱，我都同其中一样都有提出过嘅，就系话喺申请牌照嘅时候咧 ，DBC 的而且确咧，啲股东咧系一个共同承诺咧。嗱，呢系公开资料嚟噶，系会喺投资6亿2千万嘅。咁而家点解投资到1亿2千万而要终止广播咧？我觉得我同佢讲啦，我就话局长系呢样嘢嗱，我而家明啦，系呢样嘢我要求佢介入嘅。我就你应该起码追究 DBC 点解冇根据个承诺作出投资。嗱，呢个系一个呢、这个，我觉得政府系要去调查，同埋了解嘅，同埋追究嘅， 依法跟进嘅， 应该咁做。 呢啲就系我点解要告你嘅原因啊。同埋咧，就话俾你听，如果 你可以写信俾港管局啦，而家叫电管局啦，投诉呢样嘢噶。 我就系话咧，我希望唔系净我一个，希望而家听紧电台嘅朋友都好，希望都要写封咁嘅信，就算你写。乜嘢都好，总之话要投诉港管局，投诉苏锦良，我包括我会去埋申诉专员公署睇下呢个问责局长到底发生咩事。你开口埋口话俾人哋听系一个商业纠纷，呢啲人而家 佢而家唔讲噶啦。琴日我同佢讲完之后，佢以后就会话股东争拗噶啦，股东有分歧噶啦。因为我叫咗佢，我话你唔好介入呢个商业纠纷。 大班啊，我只系想讲多句，我好抱歉，礼拜日咧我嚟唔到，但系礼拜一游行咧。我一定去全力支持你，我只是希望一句，你要明哲保身，自己要休养生息。 多谢你啊，张生啊！咁咧，我哋要听加拿大啊，张生 又系张生 啊！张生十点前已经打咗嚟噶， 唔好 意思， 等好耐，张生系。 张生你好， 喂，张生， 喂，大伯， 你喺温哥华系嘛？ 唔系，我喺 Calgary 啊。 Calgary 啊 ，Alberta 我哋开米嗰阵时咧，我第一个打嚟嘅打班， 系咪？多谢你先， 好欣赏你。睇到今日咧，我睇到你嘅样子同埋直播咧，我真系好开心。但系今日咁咧，又好遗憾，所以我等几耐咧，我都要同你讲一声，叫有你去睇到。 即系你系用紧苹果同埋爽报嘅网睇住我哋环球直播嘅。 系啊，我 多谢你啊！ 我睇佢苹果嘅，我就睇个网报嗰度就睇啲直播，非常之好吓。咁、咧，我知道咧，佢如果系政府咁样嚟到梁振英咁样嚟到，即迫害我哋咧，整一班人全部嘅 CBC 嗰啲听众啊，同埋香港嘅十几，我唔理几多啦吓。咁佢咁样佢哋 cut 到我哋嘅平台嘅时候咧，变咗我哋好伤心噶。我睇到佢好唔开心。 多谢你支持啦，好似我正话咁讲，我哋要有激情，唔好有悲情啊！我哋要开心嘅今次，好唔好啊？即系我哋做咗我哋应该做嘅嘢。 激起香港嗰班人咧，净系睇影响 BBC 嗰班人咧，嗰啲情绪啊！佢如果有咩嘅嘢，真系会要暴动啊！佢梁振英真系唔明白嗰啲嘢。 好啦， 佢咁样都唔俾我哋。 张生，我哋后会有期，唔使担心啊！我哋而家要接听另外一位听众喺美国东岸打嚟嘅黎小姐，黎小姐， 黎小姐，请讲系。 我听紧你哋。 正话张生个电话都唔系好清嘅，因为其实都唔系。 但美国收得好啲好似吓， 系咯， 唔关事嘅。 佢可能用佢可能用卡。 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清楚，好清楚系。 我听到啊，呢个 Skype 嘅电话嚟嘅，唔关事嘅。其实睇你个 landline 好唔好啊？好啦，唔好嘥人哋啲时间，因为我谂好多人等紧讲，因为我都等咗好耐。多谢你哋啦，呢样嘢好真心，即系我 post 咗好多啦，大班都 like 过啦，但系有两个问题想问嘅，即系我之前提过10月1号，你哋会唔会 live streaming 你嗰、那个event？ 我哋同因为咧苹果冇咁嘅设备，因为佢哋始终唔系一个电视台嚟嘅，但我哋同苹果嗰边安排紧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租到条电话线，因为 直播又多啲， 外直播系需要一啲技术配合嘅，我哋尽量，但系如果冇咁紧要嘅，录影咗之后咧就会摆翻上去，即系可以重温咯。就不过就唔系 咁，你 会 摆上个唔会 live 啦，但系你会摆翻上 podcast， 佢哋 咁会摆 翻爽报，佢都会摆翻喺爽报同埋苹果个网络噶啦，我谂。 啊，咁另外，我谂好多人都关心啦，即系如果，嗱，你哋打官司啦，咁将来即系嗰啲进度啊，打成点样啊？大家嗰个唔好话赢定输啊，你系赢咗噶啦，其实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真系赢咗。 我哋最开心啦，所以大家要开心啦。 我开心，我其实佢拎起我电话嗰阵时候我喊，但我即系听到你讲就唔好喊啦，系咪？ 唔好尽量 唔好 搞喊， 因为我都搞喊你噶，我都知道会搞喊你嘅，因为 今日真系 唔系，因为大家都系好 sentimental 嘅人，就系好容易，即系又好容易呢啲系真情流露嘅感动，你好难。逼到喊嘅系咪？ 系啊，真系。 即系我当年系电影人，我睇过几多明星要滴眼药水喊啊！即系好老实讲啊，嗰啲题外话啦。即系我即系想知道喺乜嘢 channel 可以，即系有咩渠道？我哋除咗你睇你嘅 Facebook， 即系 update 你知啦，嗰啲 mainstream 传媒下文都废嘅，即系唔好意思用呢个字，我都尽量喺 Facebook 都唔 post 人哋 call name， 就觉得俾你听。我认为李柱铭讲句好啱嘅，即系大班你系 口臭， 系啊，真系嘅呢样嘢真 系口臭噶啦，我系真嘅， 我都系唔系系咁啊系咯，唔系点解而家今时今日咁？ 系咯，即系变咗孤军作战 咯。唔系好多人人生处世，你做咗六十几岁人系咪？啲唔系好多人可以即系接受到真相嘅事实。 但系即系想问，即系日后即系电台未来嗰个发展嗰啲进度，其实有边度可以好清晰？ 我 谂 大家都系喺个 Facebook 度咧， 都系靠 Facebook 噶啦。 我谂喺 Facebook 嗰度可以，同埋可以有关我哋啲资讯嘅。我都 Facebook， 我系避风咪啊。 其他传媒就未必好多报道。 因 为 香港仲有 法 治嘅，我就唔会好似李黄杨咁被消失嘅，唔使担心。 唔系，即系你避风咪咁，但系你唔可以post 任何啲嘢噶嘛？你有冇？ 咁我可以另外开过一个 Facebook 噶嘛？系嘛？ 喂，大班你全香港封麦嘅咩？唔系净系 DBC 封麦，其他台都讲嘢嘅系咪？ 我试过啦，我 唔系 零四年仲有人俾我请过嘅，你真系啊校长，你真系傻傻地嘅啫，收钱都冇人请啊！ 真系佢唔系佢针对佢个人，以郑经翰先生嘅名义，佢唔可以 mention 任何关于即系喺法律嘅上边，佢唔可以 mention 任何关于 DBC 公司嘅嘢，系咪？ 好啦，留意系 Facebook 嘅报道，呢啲会跟进系交代嘅。 我可以保证一样嘢，我哋后会有期，好唔好啊？ 好好好好啊！咁我依样嘢好开心 ，thank you，thank you。 系 好感激，好感激，拜拜， 拜拜。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专业意见。才作出有不投资决定。 你落广告， 我哋立啲先播，以为播，我哋啲先插，要俾一份星期二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八分八支持 BBC， 八分八支持大浪江湖，招收马上派香港艺家标调云 ，BBC 同市民手握加支持 BBC， 先生话大元星于文，先生话贵华元星于文。支持 DBC 全委员工，支持香港资讯自由，支持一家人言论自由。 我系陈海琪，1818100分类广告或业务热线1822971100 商户。铜锣湾钻石艺艺系公个别铜锣湾钻石艺艺请致电1838 支持 DBC， 发奋发支持大巴支持 DBC 个人工， 支持学民思潮反国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请各政策参与者谨记，祝心灵安康。陈小姐上 ，Carol 话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 陈先生撑 DBC， 真正择善固执，捍卫香港真正嘅核心价值。DBC 加油， 支持大班及 DBC 全体员工，继续为民发声。可以，陈女士 支持 DBC 为言论自由及人民发声，不怕强权，无名氏。 股东山水喉 ，DBC 分分秒秒面对紧急关头。 全靠香港市民100%，全球华人100%， 输入力量，支持真正属于你嘅电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锦鸿， 仲有大约七分钟时间，我哋争取时间。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温哥华 Vancouver 打嚟嘅 Tommy，Tommy 你好， 喂，大班你好， 你好你好，系， 哇，唔经唔觉听咗你差唔多20年啦， 系啊， 由香港听到过温哥华， 系啊，反而温哥华我未俾人封过麦，真系讲咗廿几年。 温哥华继续讲紧啦，系啦，系华侨之声啊， 廿几年啦，真系啊， 温哥华都听紧你噶， 多谢你啊，系啊， 吓，但系有一样嘢我想讲讲嘅，而家香港政府而家搞乜鬼啊？ 民梁振英， 点解你而家话拉水客？我都拗晒头喎， 冇得拉水客嘅呢样嘢系好唔啱，呢个破坏法治嘅。 大班，我讲俾你听啊，我哋而家温哥华嚟到，我谂你仲清楚噶啦。我哋日常咧就而家就美金一对一就揸车落去买牛奶噶嘛。 系咯，咁你都系水货客嚟。 我顶笼就我惊加拿大海关拉我嘅啫。 你谂唔到美国会拉你噶嘛？ 美国冇人拉人噶。 喂，真系 Tommy， 我成日咁做 嘅。我讲咧，其实香港而家咧，即系呢个高老两同阿吹水我咧，佢哋系冇无视个法治，佢哋系唔理个制度。你谂下点？你谂下我哋香港人几多人走去美国、加拿大、澳洲、全世界搜罗嗰啲 iPhone 5啊？ 系啊，冇错。 系咪全部要拉晒佢哋？嗱，另外一样嘢，我早上个礼拜都讲噶啦。点解你唔去走去广东度拉买名牌嗰啲水货客？你走去拉去深仔喺罗湖嗰啲咁嘅阿婶，嗰啲民工。嗱，呢样嘢我系好反感嘅，我话俾你听。 大班，我有个人意见，我首8个字我想讲啦。 好啊， 即系我身为中国人，我而家咧就。唔系以中国人为荣，我觉得我自己加拿大人。人哋听到过咧，我系走狗。我话 系噶，周恩来做，周恩来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喺海外嘅华侨对祖国嘅贡献系不容忽视嘅。嗱，呢样嘢你可以，你记住咧，有人同你讲呢句嘢嘅时候，你就抬咗周恩来出嚟咧，就冇人咁闹你噶啦。 我移民咗温哥华15年，我移民嚟之前咧，就喺大陆做咗5年嘢。做中国人咧，而家得两种人嘅啫。你有权有势，你就恰人；你无权无势，就俾人恰。咁我问我自己，我两个种人我都唔想做。我见埋阿肥佬董个样子，我就即刻走。 而家如果你见到梁振英个样咧，好多人都走啦就嚟。啊，即系等阿 Q 仔嘅政治经济学分析俾你听，下一个移民潮系点啊？我叫今日4点钟讲。 近期都酝酿紧嘅，香港就系新一波移民潮啊！ 真系有啊，有啊， 系啊， 啊 Tommy 啊， Tommy 啊，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你起码可以通过加拿大呢个咩华侨之声继续听到我把声嘅，起码 OK， 多谢你、啊。 好，跟住接通咗阿严太嘅电话啦， 严太早晨， 早晨，严太系。 喂，严太， 早晨啊，大丹啊，又要 cut 麦啦，系咪啊？ 唔系，咁我谂听埋你，仲可以听多个电话添。 咁样咧，其实 我哋讲我又要封麦，系啊，今次第六次啊，今次第六次啊， 我一早都cut 咗你个麦嘅，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其实喺你个身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好多社会需要嘅嘢。咁而家又不自觉咁又打嚟电话嚟支持你 DBC 嗰个电台继续经营嘅。其实我哋还声于民嘅时候，系咪可以说你于公呢？其实而家靠传播个行业，我哋系可以上下停上达，同埋上行可以下效嘅。其实好多时我见到呢，就系成日都系良好愿望出发，成日都系事与愿为告终嘅。咁样其实你而家系咪可以代表 DBC 嘅CEO 啊？因为搞到啲股东有钱唔肯出钱，而你嗰啲或者 DJ 呢，即系正常唔系讲啲公义嘅心，系自己点样讲公权嘅力，即系出晒啲蛮力。其实我哋咁乜身水身汗去我啲咩政府门搞嗰个公民广场，其实如果一个好嘅传媒，我哋已经系一个好嘅公民广场嚟㗎啦。咁其实我希望电台呢就唔系一个一言堂嘅电台，我亦都唔希望系唱双簧嘅电台。 我希望佢一个三人辩证嘅电台嚟嘅。其实我哋先可以真系辩出我哋嘅真理噶嘛。 呢个亦都系我哋 DBC 嘅精神啦，系咪啊？ 或者你有啲嘢系边啦？可唔可以讲下我哋个国家嘅教育啊？ 我谂因为冇时间啦， 我争取时间都俾下一位听众。 因为今日个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啦，因为都系我告别之作 嘅，系啦， 所以我哋都系讲紧，即系讲都系大家抒发下对我哋嘅节目嘅睇法，对电台睇法。 好嘛， 多谢电话啦，因为 就此打断咗严太先啦，系 后会有期啦。 叶生，下一位叶生系，请讲。 你好， 大班，李金豪， 系 阿谭 Sir。 喂，你好， 大班，我系打电话上嚟唔系做妹嘅吓。 我认得你把 声，我都唔系做妹嘅，系唔系 做妹？如果你系一个下三流嘅评论员咧，就唔值得我哋打电话上嚟嘅。 当然啦， 当然啦，唔会嘥时间。 所以系大班啫，系大班啊！今日打上嚟真系好唔开心啊！呢个黄楚标啊，李国宝， 唔好讲佢哋，唔好讲。 我唔系讲啊，呢啲系我私人嘅啫。 都唔好啊，因为我唔想 嘢咧，就有 即系我有个责任咧，维护个社会，即系嗰个法律，嗰个公义啊。 我唔系讲嗰啲啊，唔系讲呢个法律嗰啲嘢。 唔系，都系唔好提佢哋啦。 香港传媒咧，阿大班啊，香港传媒咧，佢哋有冇专业嘅责任心嘅咧？而家 传媒咧，就系因为都系正话讲咗啦，因为郑经涵，你要知道喺传媒界里边咧，系一个独行侠嚟嘅。咁啊，你我亦都唔 独行侠啫， 即系我 又冇乜做咩公关啦，冇做媒体公关嘅。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咧，即系一个电台。嘅倒闭咧，其实系对传媒嚟讲，应该一件好大嘅事嚟嘅。但系我哋香港嘅传媒今时今日咧，袖手旁观咧，的而俾人觉得咧系打冷震，即系直情系惊啊！所以系点解要不过呢样嘢，亦都系突出咗 DBC 嘅重要性。即系我都系咁讲嘅，有因又有果嘅，即系有前因后果。即系好似黄师傅咁讲，嗱，如果香港嘅传媒唔系好似用呢一种咁嘅态度，或者一种国家。自扫门前雪，或者嗰种自律啊，咁咧亦都突出唔到我哋 DBC 噶嘛，所以呢样嘢亦都可能系我哋嘅好处，即系我哋嘅优点，我哋嘅优势， 我哋嘅独特性， 我哋嘅优势，亦都可能系我哋嘅劣势。当你被打击嘅时候，冇人帮你咯。 我真系喎，大班啊！好似近期嚟讲咧，港台打人问过关于 DBC 啦，跟住 TVB 又问过我啦，跟住 Stand 又问过，但系冇人讲，我真系， 因为你讲好嘢啊嘛， 真系。 你闹大班咧，佢全部都会播嘅， 冇人讲。 好啦，节目时间够啦，后会有期。 荣获香港